新年快乐，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今日就系2024年1月1日，咁啊，亦都系2024年嘅第一日啦。咁希望各位听众今年咧就新年进步，咁啊，最好嗰句啊，想嗰样有嗰样啦吓。农历方面咧就11月20日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喺2024年嘅时间咧，仍然做到自己心入边想做嘅事情啦。咁啊，生活啊继续安定繁荣，咁啊，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咁啊，所有嘢咧都系如愿以偿，咁啊最好啦吓。出面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都是中级度的水平。至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生效紧嘅。早上的时间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在2024年的时间咧，同你哋一起见面啦。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都要揾多啲咧，就係可以令到我哋自己更加強大嘅格言，喺2024年繼續咧就同各位聽眾一齊分享。今日都仲係公眾假期嚟嘅，咁所以仍然可以就好好地休息一下。不過仍然有好多人咧就從事譬如飲食業或者服務性行業，就連埋晨光第一線，只要係星期一至五嘅話咧，我哋都會照常營業噶。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工作范围，而入面可能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拍档，甚至乎有阵时亦都系会有自己一个工作嘅一面噶。喺个团队入面，当你发觉原来其他人都会孤立你嘅，可能某程度上证明你强大。喺一个嘅工作，甚至乎系进入社会入面，当你发现有好多人诋毁你，其实真系证明其实你所拥有嘅系优秀噶。当你发觉有好多人妒忌你，亦都讲明其实你是与别不同，是出众的。当有好多人去到非议你，亦都讲明其实你是有极具能力。有时每一个人同他们自己的圈子可能变得不一样的时间，亦都无需要去到太过强求。新的一年，但求心安理得，做好自己的本分，不伤害他人。有人讲过，强者永远都是孤独，弱者呢才会比较上合群。不知道这句说话啱不啱，但是强者肯定是少数，这个也是一样啦。如果不是，怎会变到强者的永远都会在这个食物链上面最高的位置呢？但是今天讲这个格言给大家知道，也都想大家明白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只要肯努力向前的话，其实香港仍然是一个处处都是机遇的地方，仍然有相当之多的机会可以给我们香港人继续努力去到进步。所以2024年，我们大家一起拍住上。 我和你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洪流在海角， 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天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待迎坚毅，待迎坚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这几年前，希望面前好好的断言，岁月留身边，开展得望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重运者的长跑，尽全力领先。 呢首作品群星的前，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四分，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啦，咁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处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本周中后期早晚都系清凉噶。现时我哋见到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嘅早上嚟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中级度嘅水平。咁另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早上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噶。今日夜晚嘅烟花盛况咧，咁啊当然系厉害啦。咁啊拥有住咧就系即系5段啊，新年新传奇为主题，咁啊分咗5段，咁啊更加用四季嘅变化嚟做灵感。咁啊12分钟亦都系历年咧最长嘅一个烟花嚟噶。咁啊见到寻日喺呢个除夕夜，尖沙咀海旁举行呢个跨年倒数嘅烟花音乐汇演，超过咧就系479,000人喺维港两岸嗰度观赏噶，所以咧都系非常之成功嘅一个烟花汇演嚟噶。咁啊，都希望咧，香港2024年嘅时间可以做得噶更加好啦。不过真系转眼间咧，2023年就已经过咗啦。1月1日开始，咁啊，其实咧，我哋喺衣食住行方面啊，都要面对住样样都加。揭揭报纸嘅时间都会见到啦，例如系明年4月1日将会实施咧就系垃圾征费啦，呢个咧就好多传媒都有讲到噶啦。啊，需要咧就系透过指定垃圾袋以及咧就系标签抛弃垃圾嘅。咁啊，最平每公斤咧就系收费大概咧就系0.11，即系大概咧系1毫1仙啦咁样。好啦。咁另外啊，咁两电啦，咁明即係呢一个2024年开始啦，正电费呢就有所减少嘅，咁但係基本电费就有所上升。好啦，咁要睇返整合咗嘅话啦，咁政府早前呢其实公布啦，一月开始咁即係今日1月1日啦，港灯基本电费上升呢就4.4%，咁而中电基本电费上升3.1%，不过由于燃料调整费下调啊，咁故且呢见得到呢就係港灯啊正电费按年减16%嘅，而后者正电费按年呢就减7.4%。咁市民咧所需要支付嘅电费咧，就比上年一月嘅时间咧就减少嘅。嗱，有一啲嘅叫做美式快餐连锁店都已经公布啦，咁由1月开始亦都会咧就系增加佢哋嘅收费嘅，每个餐或者每种食品咧就会增加一啲嘅若干嘅金钱。咁呢个咧都系我哋即系叫做谂住食平嘢嘅时候嘅一个星斗市民听到，哇又加。唔单止咁啊，房委会停车场嘅租金咧，亦都会喺1月1日开始咧，咁啊加价噶啦吓。时租方面咧，咁啊亦都会个别有所调整噶。 连埋考试嘅一班朋友 DSE 文凭试嘅考试费，亦都咧就系加咗。考试费上调咗3% 噶，每个语文科咧就加21蚊，至到咧就系718蚊不等嘅。其他科目咧就系14蚊至到咧就系410蚊，咁啊以一名啊报考6科，即系2个嘅语文以及咧就4个其他科目嘅考生为例啊，咁啊考试咧就需要港币3356蚊，咁啊而自修生报名费咧就系16蚊至到550蚊嘅。小巴都有唔少咧，就系申请咗加价噶啦。咁知道唔知道咧？你自己经常坐嗰一条嘅小巴路线，会唔会都系申请咗加价呢？早上6:18啊，咁啊讲咗咁多加价嘅嘢，都系希望大家咧就知道噶啦，知道噶啦。咁啊，亦都咧可能有多啲嘅叫做社福机构咧，又谂多啲唔同嘅方法，去到帮啲市民咧去到解决呢啲加价嘅问题啦。香港人咧，只要同舟共济嘅话，咁啊，相信未来咧肯定会系更加光荣嘅。所以睇到我哋香港好多时呢啲歌手嘅朋友，佢哋大家都会合作，将香港唱好，将香港嘅凝聚力用音乐去到放埋一齐。 交接了笑和泪，这小岛走下去。狮子山中见证人群里失散断聚，一家亲亲都有事矛盾，不必以敌人自居，同舟之情携手走过崎岖，少不免会疑虑，亦挥不舍下去，不扭向江道处是名居，心里无惧。春风吹吹过世事上边，光景冷热成雾水，同舟之情，情牵总有根据。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曾若于闹市海，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我自作不了盼望，只需看见有你在旁。想再次凝聚，愿一起走下去，紫荆花瓣散播潮流里，冲刷疲累，分开不感到过分遥远，星空有万人默许，放不放开理想还是要追，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曾若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波折阻不了盼望，投进每个信任眼光。在狮子山下且共聚，抛弃俱分后流泪，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行若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波折成窄巷，谁也 须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护航。 一首嘅作品《同舟之情》。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上6:23啦，咁啊，听完《同舟之情》之后咧，晨光正能量卫星今日咧讲下一个喺外地方面发生嘅事情。就用 AI 去到模仿人声咧，喺我哋香港就要经常提高警觉啦，因为可能呢一个系一个诈骗嘅电话嚟噶。不过我哋嘅意识都相当之高嘅，即系正如之前啦，咁啊阿 sa 加埋刘德华去到打电话俾啲佢哋嗰啲抽象嗰啲朋友咧，讲到明系阿 sa 同刘德华啦，啊唔信冚埋线添。咁啊外国方面咧，亦都有人用 AI 去到模仿咧，就系人声。今次咧就系模仿已经过咗身嘅爸爸。点解咧？因为咧就系有一位嘅妈妈咧就生日啦。咁喺佢生日嘅时间咧，咁佢自己嘅小朋友就准备咗一份礼物俾佢，就系讲紧佢爸爸原来咧就系喺之前嘅时间啦，咁啊因为患上胰脏癌啦，咁啊同癌魔奋斗嘅佢，最后咧亦都喺即系2022年嘅时间去世。咁啊原来咧就啱啱喺唔系生日啦，过咗嘅圣诞节上面咧，咁啊因为知道。想媽媽冇咁難過啦，於是乎咧，咁啊仔仔就好有心機，佢就嘗試咧用 AI 令到咧就爸爸嘅聲音重現，咁於是乎佢就好努力揾翻以前爸爸咧就係錄過音嘅一啲嘅聲帶去到做配對，啊成功咧就係 tune 到同爸爸嘅聲音以及語氣差唔多嘅聲線出嚟，再整多一張嘅錄音聖誕卡就送俾媽媽。喺錄音嘅第一句咧。就好似以前啊，爸爸成日都系同妈妈讲嘅 Hi Honey。当妈妈打开咗圣诞卡嘅时间，听到呢个录音，其实已经爆喊啦。因为咧，妈妈即刻咧就会谂翻起以前同埋自己丈夫嘅一点一滴，而成段录音大概嘅意思就系话到 Hi Honey， 我咧系好爱你噶，我有听到你嘅祈祷噶。只是想你知道你永远呢都是班细路入面最好的妈妈，是全世界最坚强的女人。更加呢就跟自己太太讲到，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圣诞快乐地讲。当这位妈妈听完圣诞卡的录音之后，就即刻呢就跟阿仔仔就相拥。呢一份嘅礼物对佢哋嚟讲，可以话系相当相当之好嘅礼物，因为听到之后，所有嘅回忆真系全部翻晒嚟，而所有嘅感动亦都涌上心头。新嘅一年，我哋都希望每一个时刻，心仍然存在每一种嘅感动，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有血有泪咁样去到爱惜身边每一个嘅人，珍惜每一位爱我哋嘅朋友。所以2024年嘅时候，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美丽亦都好有爱嘅一年。 那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至少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上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力量，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活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己。 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了眼眶，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 这首作品来自恩济如的惯性倔强， 受了点伤也不投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而家由春晴报道一节新闻。入境数字显示，寻日共有103,1700多人次经过口岸出入境，包括574,700多人次入境同475,000多人次出境。其中，罗湖继续系最多人出入境嘅口岸，共有113,000多人次入境同108,000多人次出境。落马洲口岸亦都相当繁忙，共有116,000多人次入境，并有98,800多人次出境。西九龙站口岸就有近70,000人次入境同38,000多人次出境。至于机场方面，共有69,000多人次入境，而出境就有45,000多人次。旅发局随即夜在尖沙咀海旁举行跨年倒数同烟花音乐汇演，超过479,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搭正00:00，现场一起欢呼迎接2024年。烟花汇演随即开始，汇演以新年新传奇为主题，分为5段，以四季变化为灵感，历时12分钟。有市民表示，事隔20多年再到尖沙咀现场跨年倒数及提烟花，心情好兴奋。有内地旅客同家人来港跨年庆祝，表示烟花汇演好精彩。亦都有来港读书的内地学生话，寻日下昼已经到尖沙咀海旁，希望新一年愿望成真。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夫人出席倒数活动，期间又同市民握手。李家超祝愿香港2024年样样都好，市民身体好，收入好，经济好，所有人嘅生活更美好，香港更好。台湾多地在除夕夜举行跨年晚会，迎接2024年的来临。其中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的跨年晚会，当倒数结束后，地标台北101大楼随即上演烟花汇演，共燃放大约16,000枚烟花，历时5分钟。当局统计，现场有超过170,000人参与活动。在高雄时代大道举行的跨年晚会有340,000人参加，现场在倒数之后燃放4分钟，共超过7,000枚烟花。不过在昨晚9点几，现场发生民众推挤事件，有目击者一度报称怀疑有人持刀，警方调查后澄清有2人发生口角，其中一人拿出原子笔，引起恐慌和推挤。在迎接新年之际，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射多枚火箭弹，以色列中部多地和南部城市斯代罗特响起防空警报。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继续密集空袭加沙多个地区，多栋建筑被完全炸毁，并再造成多人死亡。有报道就指，巴勒斯坦前宗教事务部长萨拉马在以军对麦加齐难民营的空袭中遇难。以巴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21,800人死亡，50,000多人受伤。 虽然联合国和多国领袖都呼吁停火，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重申，加沙战斗仍然会持续多个月。以军发言人更加表示，以方预计同哈马斯的冲突可能会持续一整年，因此以军正在调整在加沙的军队部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本周中后期早晚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班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五场，今次有创作嚟自生活同埋爱情嘅佢哋啊！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 第五场将会有 Andy's 批评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月6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今年不单止是我为家人做一件事，我更加会动员全家的人，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参加一次的 workshop， 一起学一种新的技能，体验更加多。当然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找多些机会和家人一起出去玩，一起开心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新盼望，人人都咁旺。 迎来新一年，全球最瞩目的音乐盛事电视节目2024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元旦当日享誉国际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出无与伦比的璀璨魅力。今日黄昏6点15分，港台电视32、香港电台第四台同步直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早上是6点37分，咁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早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啦。朝头早嘅时间咧，同听众一齐睇睇，喂呢、這个调查报告值得望一望、哦。佢咧就系同大家经常嗰啲赶上班一族咧非常之有关系。嗱，俾闹钟叫醒嘅朋友，到底你哋健康系好定系唔好咧？嗱，根据翻一个最新嘅报道，今日话到咧呢项研究系咁讲噶，观察咗有人咧就喺闹钟啊，俾闹钟咧就被逼叫醒之后，佢哋嗰个血压嘅情况。好啦，研究对象咧就系32名嘅参与者啦，咁啊研究人员对佢哋进行咗2日嘅研究，咁啊等佢哋咧就戴上一个智能手表同埋手指式嘅血压计，咁啊方便测量佢哋嘅血压。好啦，第一日夜晚，咁啊嗰啲叫做试验嘅对象啦，咁啊话俾佢哋知道佢哋可以自然醒嘅，即系你想瞓到几点就几点啦。第二日 在睡觉五个钟之后呢就被闹钟叫醒。咁研究发现被闹钟叫醒呢，咁特别是睡得不是太够的情况底下，例如只是睡了五个钟头就被迫要叫醒，那个感觉是令人不安的。被自然醒，被闹钟叫醒的人血压就飙升，哇 ,74%。血压搞不定都真的随时爆血管了。好啦，研究人员认为交感神经系统由于就是早晨就被闹钟激活的关系，产生了压力反应，引起了血压的激增，亦都就是增加了心脏的负担，还可能就是导致他们日头会很累、气促、焦虑等等的症状。好啦，有些人严重的时间甚至就会导致鼻哥出血或者头痛。好啦，如果每日夜晚瞓少个七个钟嘅话咧，咁啊朝头早就被闹钟叫醒，就有可能啦面临呢个健康嘅高风险添。咁啊而喺呢一个医学上面咧，早已经证实噶啦，证实咗咩咧？就系血压飙升啊，就会俾人咧就患有心脏病同埋中风嘅血嗰个风险咧就上升啦。夜晚瞓觉咧，就如果睡眠不足啊，睡眠不足嘅定义系咩咧？就系少于七个钟嘅人咧，往往血压咧就会较高嘅。我咧都系肯定系少于七个钟噶啦，血压暂时咧都系 O K 嘅，似乎都系幸运啊。咁啊，因为高血压咧就会损害咗动脉啦，咁啊令到佢咧就唔系咁灵活啦，而导致咧就系心脏流去呢、這个血液嗰啲嘅氧气啊，同埋血液都会减少啦。好啦，咁都有啲建议嘅，建议系咩咧？就以柔和同埋嗰啲音乐啊，即系可能譬如巴哈可能有少太激动。譬如贝多芬，你揾啲 soft 啲嗰啲啦，又或者咧就系接触嘅自然光线，等个太阳慢慢升上嚟啦，就唔好又唔好升上嚟升少少好咯，唔好晒到屁股先醒，慢慢升上嚟柔和嘅光线啊嘛，唔系激烈嘅光线，咁啊就有助于咧就将你嘅睡眠嘅惰性咧就慢慢咧就消除嘅，咁可以帮助人更加接近自然瞓醒嗰个嘅状态。咁大家可以諗一諗啦，到底你係如果自然瞓醒嘅话呢，嗰个嘅效能要提高嘅话，可以用啲咩方法自然瞓醒啦。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啊，见到阿船仔都翻咗嚟啦，早晨， 早晨啊，小白， 晨光百科咧啊，可以同听众同船仔一齐啊讲下呢个都几得意。之前嘅时候咧，咁啊睇到一啲报道，就关于咧我哋港铁站嗰个嘅颜色啊，有好多种唔同颜色噶嘛， 系 有红啊、蓝啊、黄啊、彩虹啊，仲有咩咧？ 红、红 蓝、 绿 啊、 绿 橙啊、 有橙、 天后啊橙，诶、哎，总之咩颜色都有啦。好啦。咁到底呢个颜色系点嚟嘅咧？咁样咁原来车站嗰个嘅叫做颜色咧，由于车站入边好多都系缺乏呢个自然光线啦，加上咧就系、是、为咗照顾部分咧就未必识文字嘅人啊，以前开始咧，所以设计上边亦都希望藉住呢个月台嘅颜色咧，就增加呢个光线感啦，亦都希望大家容易啲可以辨识呢一个嘅车站嘅、哦。好啦。讲到车站颜色的设计，其实主要都是有四个的原因的。好啦，首先按照住地铁站字面的意思喺度配呢个颜色啦，例如蓝田蓝色啦，黄大仙 黄色啦， 系啦黄色啦， 彩虹梗系彩虹色啦， 系啦彩虹啊彩色啦，咁啊即系等人一听的时候断估冇痛苦，于是乎就估中咗啦咁样。好啦，车站的名啊同埋嗰个意境都是考虑因素的、哦、就以太子站为例。太子咧就属于皇族嚟嘅，紫色咧就代表呢个西方国家嘅贵族，所以咧喺设计以呢个紫色、粉色太子，哦原来嗰只紫色嚟噶， 我一路都以为系 啡色嚟， 我都系啊。 好啦，唔好理呢、這个，即系咁解说啦，我哋就咁听。钻石山就有形象啦，所以黑色入边咧就有一啲白色一点点，呢、這个我都睇到系明啊咁样。好啦，再譬如旺角、中环、荃湾都系用红色嘅、哦，又点解呢？原来呢啲嘅大站用嗰啲鲜色嘅设计咧系有原因嘅，因为比较上鲜色嘅话啦，咁啊特别系红色啦，系咪？咁啊最容易咧就引起呢一个乘客嘅目光啊，故此咧好多时都会用乘客流量多嘅中转站或者就系终点站咧去到提醒乘客就转车或者落车嘅，所以就红当当咁样，哦都 logic 嘅，好啦。 咁另外咧就由于香港三面环山啦。三面环海，唔好意思啊，山多嘅特殊地理环境，咁亦都咧就系左右咗车站嘅呢个颜色嘅配对噶噃。好似咧就系坚尼地城靠海啦，所以设计师采用咗个湖水绿嘅颜色，咁而靠山嘅香港大学站咧就用翠绿色。咁得意嘅咧就系黄埔站嘅呢个颜色就唔系同黄大仙用颜色噶，因为黄埔站咧就近海啊，咁所以设计师亦都会以蓝色咧就为个车站入边主要嘅颜色嘅。我唔怪之得，譬如我细个住美孚咧，美孚系蓝色嘅，美孚海皮嚟噶嘛， 哦， 系咯，我以前细个都唔明嘅，点解会系蓝色嘅，唔拉更嘅，哦，原来咁样嘅意思嘅，好啦，咁啊，另外啦，咁啊，车站嘅配色亦都会考虑埋前后车站嘅用嗰个颜色嘅，佢哋做一个整体性嘅考虑，例如你隔篱嗰个车站咧，就尽量用一啲颜色诶对比多少少嘅，例如西营盘用咗紫色。咁上环站嗰个嘅叫做泥黄色咧，就成为咗个强烈嘅对比啦。咁啊，方便乘客咧就分别啊呢个站就系上环，然后啜一声就去到呢、这、一个西营盘站，咁你就见到明显嘅分别啦。都啱，都啱。有阵时咧，如果喺外地啊见到啲车站嘅话咧，嗰、那个颜色系差唔多嘅话咧，我都会有少少咧就系、是。混乱嘅感觉嘅，呢、这个混乱嘅感觉真系佢哋嗰个颜色差唔多，或者个牌黑底跟住就白字黑底，唔系白底跟住黑字嘅话咧，咁其实你真系要读嗰个字啊，咁有阵时读嗰个字咧就读得唔够快嘅话咧，咁啊而家你知成日听住耳机啦，咁啊塞住只嗰只耳仔咧，咁啊咩都听唔到，咁啊结果咧就会 miss 咗个站。如果呢个颜色有呢个强烈嘅对比咧，都有呢个好处啊吓，咁啊外国咧就唔系度度地方都有用呢一个颜色。去到做呢个强烈对比，甚至乎系提醒啲市民落车，我觉得呢个咧港铁咧系要赞嘅，即系佢哋呢一个 design 同埋呢一个概念咧系做得相当之好啊吓。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松坐架保养好。想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官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名牌，即使笑我太爱旧，尽初恋，像知己，像经典已足够。有收到，有收好你所有，共同拥有。星光伴我心，睇不见，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身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重演，只想回头不干潮流，只可尚没有要求，情情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Peace out. 有。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2024年嘅1月1号啊，早晨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啊。 早晨啊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哇，呢、這个除夕过程点啊？ 好忙。 好忙啊！ 好忙， 系咪系咁做嘢啊？ 做嘢啦，同埋有啲 party 去啦， 真係開心啦！ 開心開心開心！ 我又過咗一個寂寞少少嘅聖誕加呢個除夕啦。 冇咁講，冇咁講，冇咁講，開心嘅開心嘅，新一年啊嘛。 係啦，新一年，誒冇錯，所以我決定咧，新一年咧，我係以一個最佳妝容師人，係啦，就唔好再成日咧，又唔係話素顏唔好，但係我皮膚麻麻地嘅，咁所以咧化翻靚妝咧就可以慳翻啲錢喺護膚度。我覺得好似化妝容易過護膚咯。 啊，係㗎，係㗎，係㗎。 係咪啊？因為護膚真的搞好耐啦，如果係咁試啦， 同埋使多啲錢咯， 係使好多錢。 所以今要慳乜咧荷包， 係啦， 學多啲化妝技巧。 係啦，唔係遮醜啊，係陽線。 係啦，好哇，呢、這個好，呢、這個好，呢、這個好。 我係陽線嘅，咁所以咧嚟到2024年嘅1月1號咧，梗係同大家講下2024年嘅妝容趨勢啦。 係啦， 究竟個趨勢同2023年有咩唔同呢？ 今年咧，其實睇翻去年嘅妝容同埋去年一啲時裝周啲嘅妝容咧，其實今年咧好興一啲春夏嘅草莓妝。 草莓妝， 諗起草莓啊，諗起咩咧 ？Sweet， 唔好諗起草莓鼻，諗起草莓顏色，即係可能 sweet 啊，粉紅， 係啊，粉紅 系列啦。 唔知乜草莓永遠都諗起韓國嗰啲嘴咧係好玻璃，好水光嗰種妝容， 同埋佢哋叫人魚妝咯。 哦， 即係因為其實時裝周有好多妝。咁但如果今年嘅趨勢應該興一啲好光亮感，我先講春夏啦，先唔好講2024秋冬啦，係啊，要好光澤感嘅，因為喺時裝周好多化妝師咧都會用保濕嘅粉底加精華液撈埋一齊用。 哦，咁咪仲淡咯嗰個 foundation， 因為佢好似若隱若現，好薄身。 哦， 要呈現翻皮膚嘅質感出嚟，人魚妝望落去，哇，好似好透亮咁樣。 哇，好難噶 喎，唔係，但係始終歐洲係乾燥啲， 唔係同埋咁透亮咧。即係話個遮瑕度一定係會減低少少噶嘛， 因為佢哋唔需要好誇張地去完全遮蓋所有著斑嗰啲人嚟，即係純粹要調節少少膚色就可以啦。 即係總之自然， 自然好自然。咁我哋去翻亞洲咧，其實應該係咁講，一個好光澤感而透薄嘅底妝。 哦， 即係同我哋人魚妝好似咁樣咯。 係，係 啦。 哇，我覺得我已經化唔到啦。已經遮唔得，我都要遮我啲痘痘。 你可以遮痘痘嘅，但係都有光澤感嘅底妝。 啊 ，OK， 咁另外仲有啲咩顏色嘅趨勢呢？ 啊，今年顏色嘅趨勢咧，類似頭先話草莓妝啦。其實今年嘅玫瑰色係好 hit 嘅。 玫瑰色。 玫瑰色嘅胭脂。 哦，胭脂。 佢擺喺玫瑰色嘅胭脂擺喺我哋嘅一啲蘋果肌上邊，再配合翻用玫瑰色嘅眼影擺喺我哋眼皮上面、眼蓋上面同步咁樣咯。 哦，即係同一隻色啦。 同一色通。 同一色通。 係啊，望落好 Q 可愛咁樣咯。 啊，欸，都幾好喎，咁 Q， 我今年興啲咁 Q Q 嘅風格。 因為到春夏咧，都係興一啲比較 colourful 嘅顏色嘅。 哦， 多數到春夏都係嘅。咁但係今年係好 hit 一個桃紅色咯，即係桃粉紅啊，即係類似呢啲蜜 桃粉 色 咁。嗰種。 係啦，紅粉飛飛。以往咧，好多女士都好怕搽粉紅色噶嘛。 係啊。 但係而家我見到出街，就算佢單皮啦，或者內傷咧，佢哋都會搽粉紅色、桃紅色出街。 唔通係因為呢一個芭比嘅出現？ 出現咗之後，我都覺得係佢哋大膽咗。 Oh. 因為我之前就算去我韓國，我都見到佢哋點解佢哋咁內傷或者咁單皮嘅女士都搽咁粉紅色嘅嘴、胭脂同眼影出街嘅，即係你唔好話唔靚，即係我覺得 OK 嘅，好大膽，我覺得係時代咁進步啦，或者大家會覺得要搽多啲顏色出街咯， 搽多啲顏色， 唔準慳，唔慳，唔搽大地色，我要搽粉紅色出街咁樣咯。 OK， 咁除咗粉紅色啊，仲有啲咩色都係有㗎？ 櫻桃色。 哇！真係全部都係紅紅地喎， 全部都紅嘅。但如果不妨你覺得悶咧，不妨加少少閃粉嘅金色擺喺眼蓋上面。 哦，即係可能眼珠中間上面， 是中間或者眼頭位置加少少，因為其實你望落去嘅妝容上面咧，其實唔同質感或者唔同嘅閃度咧，其實會豐富啲嘅。即如果假設你成個妝容都係霧面瓦色嘅，望落去會比較沉悶。咁但不妨如果你加少少閃粉類嘅眼影咧，擺喺眼蓋或者眼頭上面咧，其實會望落去個感覺上豐富啲， 係 係啦，靚啲望落去。 嗯，嗱我見到咧，之前上年就講到話啲眼線啊， 嗯、 就會畫多一條喺 colourful 啊，或者畫多條啦可以。今年會唔會都話，哎都係興呢一類型嘅嘢咧？ 去年時裝周即係會講翻今年嘅啲彩妝咁啊，但 係 我見時裝周都冇。 冇特別會畫一條 colourful 嘅彩色眼線。 哦， 又冇咗咯。 又冇咗啦。 但我唔知道會 hit 翻啊！今年我唔知啊，即係突然之間有可能韓國好 hit 咁時候，將個韓國嘅潮流帶翻嚟。 哦， 系啦，因为我见时装周所有重点都唔系讲彩色嘅眼线， 今年嘅重点全部都系讲个颜色， 讲粉红色， 就系讲粉红色。 因为其实时装周上面好多可能有啲好夸张嘅 smoky eyes 啊，咁我就唔同大家讲啦，因为好难化噶嘛。但系最自然嘅春夏嘅妆容都系一啲粉红色系列嘅为主，咁同埋一啲可能头先所讲嘅玻璃嘴或者好 lip gloss 嘅樱桃色嘅唇彩咯，今年好兴。 好興唇彩，唇彩嘅話咧，其實你平時會係即係純粹買一支 lip gloss 啊，定係因為我見到咧有好多款產品，有啲直情咧係話啊，你純粹係搽咗本身隻唇色啦，然後再搽多層油喺上面咧，你就特別 glossy 喎。其實你建唔建議嘅咧？ 其實你想個嘴好似好水潤咧，或者好 glossy 咧，其實你可以純粹單純搽一支唇彩都可以。但你發覺唇彩普遍地咧個上色度都比較低，未必遮蓋到你嘅唇嘅本身顏色噶嘛。 係、哦。 咁你不妨咧，我自己有個建議嘅。咁當然你手刮到一支好高彩度顯色度嘅唇彩梗係好啦。咁但如果冇咧，你不妨就用翻你自己中意嘅唇色。 係。 咁你再搽我自己咧，我會搽木瓜霜喺面，或者搽翻透明嘅 lip gloss 擺喺面、 哦， 令到佢嗰隻顏色都有一個 glossy 嘅效果。 係。 咁就令到嗰個唇係啦，靚嘅效果咯。 哦、 因为未必会拣得啱我中意嗰只颜色噶嘛， 系 系啦，咁又悭钱，唔使特登去手刮一支你中意嘅唇彩，又显色度高，好难噶嘛。 系啊，哦，咁又系一个折冲嘅方法，又可以 悭 钱， 系啦， 悭钱最紧要。咁另外亦都冇话啲乜嘢嘅部位啦，系特别强调咗咧。今年， 今年诶、我睇翻时装就啱啦，高彩度嘅眼影，今年用翻啲好大胆嘅颜色，眼影直情。 眼影青色嗰啲 啊？唔係青色，可能黃色啊，或者某 part 嘅眼影，可能擺眼尾會擺藍色啊咁樣。 哇！用埋藍色添啊！ 係啦，鮮色度，因為上年咪好興 Y2K 嘅、 哦啊， 可能會、啊、我覺得每一年都有少成全嘅效果， 都係有啲大膽 大膽啲嘅顏色咯，係啦。但係呢個比較難嘅，我自己覺得，因為出街好難用啲大膽色系嘅。 我試過用藍色咯，但係嗰次我係扮呢一個回魂夜。 哦，咁唔係咁特別嘅，新年唔好講呢啲，係啊，新年 唔係啊，但係。但是我那次化完個妝出來，全部人都不覺得是牛眼淚咯，因為我落得太少藍咯。 因為你要個顯色度好高有啲難嘅，因為普遍呢、啊眼影顯色度高，多數普遍都是歐美牌子嚟嘅。 哦，係啦、啊，我那次是用日本牌子嗰一款， 咁嗰隻藍色就會變得好淡。 係勁淡，但係我覺得幾靚 喎。自然啲咯， 因為夠淡咯， 夠淡自然 就似 smoky eyes 咯。 係 因為佢偏深色嘅。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嘅？今年係覺得特別提到或者提及到嘅， 同埋春夏自然野生味 啊， 係啦，因為今年我見到大部分啦，時裝周上面嘅妝容咧，都唔會好誇張嘅眉形嚟嘅， 係 佢全部都係根根分明嘅眉形，亦都唔會好誇張勾勒翻成條好誇張嘅眉出嚟咯。 哦， 所以女士們要留意翻，就係、是、可能春夏想提升翻個妝感，要好 sweet 嘅，好春夏可愛甜美妝咧，不妨用翻啲櫻桃色系。咁但係你個妝容方面咧都有重點噶嘛，記得啦。胭脂、嘴或者眼影方面做重點，眉就唔好做重點啦。即係你都唔想條眉好深色，之後個嘴又好深色，咁之後眼又好深色，好誇張噶嘛。春夏啲可愛啲，又可以減齡咧。係、啦，望落後生啲，可愛啲咯。 咁你有冇話啲咩新嘅技巧或者新嘅手具啊？新嘅 tools 咧又出現到咧？ 新嘅手具就係想教大家點樣用高彩度嘅眼影。因為我見到時裝周很多都會用一些很鮮色系的眼影， 即 未必一定是藍色、綠色的，即可能比較鮮色的黃色啊，或者是粉紅色啊、淡粉紅啊呢啲顏色，點用呢、其實不妨只係擺喺眼尾的位置。 哦， 咁但你又想去再 sharp 啲嘅顏色，你不妨用啲濕嘅產品擺喺眼皮、眼蓋上面，即可能擺少少粉底喺眼影嘅位置啦，之後再搽翻啲眼影上去。 哦， 用手指搽可以。 哦，你指手指搽係指手指搽眼影定手指搽 concealer 啊？ 都可以， 哦，都可以， 因為手指都是工具嚟噶嘛，係啦，咁你就可以令到個眼影更加顯色同埋持久啦。 啊， 咁呢個係一啲新嘅 technique 嚟嘅，因為其實大部分女士點解發覺我個眼影咁易甩嘅？咁其實今年我見到時裝周上面大部分人佢哋嘅眼影都好鮮色嘅。 係。 咁用翻呢個技巧去做，就可以教下大家一啲小技巧啦，係啦。 好，咁仲有冇啲咩啊？ 仲有啊，自然底妝，即係我頭先咪講人魚妝嘅， 係啊， 即係啲技巧。佢上面有講嘅，即時裝周有講嘛，嗰、那個化妝總監就話用啲精華液或者啲保濕嘅精華擺撈埋啲粉底液嘅。其實對於香港嘅女士，我自己覺得咧，係會比較潮濕嘅，即係容易甩嘅妝嚟。 我想講咧，但係我而家咁乾啊，因為冬天一乾咧，我係全部粉底液都落油咯。 啊，可以可以。 我落三滴油咯。 但你必须你个粉底系个遮盖力高嘅。 哦。 因为如果用翻啲好水质嘅粉底液咧，好透薄嘅，好薄好薄，你再加油咧，其实系搽出嚟冇嘢嘅。完全冇遮蓋力嘅，都唔會，因為主要粉底其實是均勻你膚色噶嘛。 係啊係啊， 你膚色都均勻唔到，其實冇咗個功效喺度。 哦， 係啦。但如果冇一啲咁高遮蓋力嘅粉底咧，你試下用油搽咗塊面度先， 係， 再按摩令到佢吸收咗個油，你先再搽粉底，都可以有呢個功效喺度。 啊， 係啦，你搽翻油先。 係。 系啦 ，OK。咁如果大家咧同我一样啊，都系有呢一个 困扰啊嘛， 困扰皮肤干燥啦，然后又见到今季嘅妆容啊，有个咁大胆嘅色系咧，其实今年都不妨突破一下自己啊， 做粉红色啊，下次可以见你搽粉红色出嚟。 其实啱，我屋企真系有一盘咧粉红色嘅眼影盘啊，摆咗喺度冇喐过。 试下试下， 试下系嘛？好，我哋咧下个星期咧就再睇下究竟有啲乜嘢新嘅妆容咧，可以同大家讲啦。同埋最后都要同大家讲翻一句 新年快乐，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 拜。 是啦，新年快乐的下嘛，2024年这个时间呢都是会继续分头广播的。普通话头会有音乐早点，另外神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神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呀？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2024年嘅1月1号，2024年嘅第一日啊，当然神光第一线啊，如常都会喺呢一度咧同各位听众见面啦。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咁多位神光嘅听众， 系啊，大家好啊吓，咁啊，船仔新年快乐啊，咁希望你今年咧都系。样样都好啦，学业进步啦，咁啊又赚多啲钱啦。 你都系身体健康，财源广进啦。 身体健康都好重要啊吓，唉，前两日又发烧，所以今日身体健康都对我嚟讲好紧要啊吓。好，咁啊今日咧就朝头早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交通方面咧，咁啊由于系红日啦，咁、我哋交通组咧都系今日休息嘅。啊，我唔知晏昼会唔会有，我转头要睇一睇先。咁但系 at least 呢个时间咧就冇嘅。不过咧都得意，嗱，我哋香港咧成日都话听港铁有附例嘛。 系啊系啊。 其实咧喺内地方面咧，咁啊都一样咧会有佢哋自己嘅铁路嘅附例嘅。咁今次呢个附例咧就得意啦。咁啊，其实佢哋亦都会喺2024年啊。在2024年的1月1号即是今日咁啊，亦都咧就系开始实施咗一个新嘅附例。好啦，咁嚟睇翻。在他们自己的网站那里啦，咁啊官方网站那里亦都有讲到咧，就是呢个2024年1月1号开始实施嘅。咁啊，佢哋话到呢个轨道上的大湾区发展需求啦，咁啊通过呢个广州与佛山协同立法的创新和等等等等等等，因为实在太多啦，咁唔读咁多啦。好啦，咁跟住咧，佢哋有啲譬如。非法拦截列车咁啲当然系唔得啦，跟住咩甚至乎有啲咩攀爬或者翻越围墙啊、围栏啊呢啲，咁当然 系 亦都唔可以啦，即系不嬲都有噶啦呢啲。 好啦，咁我哋讲啲细少少或者个人少少嘅，或者影响到其他乘客，即系譬如系嗰啲偷窥啊，或者偷拍他人私隐嗰啲都唔得啊。佢哋有啲已经讲到明噶啦，嗱，未经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擅自拍摄电影、电视剧、广告等咧都唔得噶吓，即系你唔好谂住我喺呢度入边拍广告、电视、电影。咁嗱，佢就冇讲到咧，例如我攞住个电话喺度 selfie 耶咁样。咁佢又冇講到嘅，咁我斷估 應該唔係商業用途嘛，應該因為 咁你即係人哋係咪商業一睇就知啦。你電影入面譬如拍咗套戲出嚟，哇入面喺廣州站嚟㗎喎，咁一睇知商業啦，咁梗係唔得。同埋嗰個電影㗎嘛，咁或者見到廣告嗰啲鐵路喺度話冇申請咁又喺度拍攝，咁梗係唔得啦咁樣。好啦，咁佢哋亦都講到呢個容貌問題喎，咁例如嗰啲環境衛生嘅行為啦，擺放車輛啊，堆放杂物啊，咁啊摆摊档都唔得噶啦吓，乱咁派发啲宣传品又唔得啦，咩吐痰便溺啊，吐香口胶啊，掉果皮啊， 掉果皮， 系啊，佢哋写到明噶， 咁似嗰啲，我谂起 掉果皮， 谂起啲蕉皮咯，即刻 系啦， 嗰套嗰套 线人 即咩啊，写啱唔出添，有套兄弟嘅 game 安泰机。唔紧要，咁佢又亦都话到唔可以乱咁画画啦，张贴啲标语啊咁样，携带宠物佢哋都唔得噶吓，佢又写到明携带宠物、家禽等等动物乘车都唔允许嘅。好啦，咁亦都话到啦，咁当然啦，佢哋亦都讲翻嘅话，执行公务嘅专用动物，例如嗰导盲犬嗰啲 OK 嘅，嗰啲系 OK 嘅，仲有啲譬如吸烟啊、吸电子烟啊呢啲都系不可以嘅。好啦，其中一个咧。一条咧就重中之重，亦都喺今年2024年1月1日咧，特登啊写到明要实施嘅咧就系咩咧？关于呢一个电子设备播放，即系我哋讲嗰啲咩咧？即系电话个喇叭咯。好啦， 系真系有好多呢啲人。 系啊，其实唔系净系话边度啊，其实香港都有好多搭巴士、搭呢一个铁路啊，都系一样啦吓。咁佢哋亦都讲到明啦，嗱，城市轨道交通啦，即系指地铁、轻轨。电车等等城市轨道公共系统的运输系统啦，咁佢哋话到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咁即系话到大家如果喺内地坐受到呢个条款规定嘅交通工具啊吓，咁连埋呢一个用 speakerphone 咧去到讲电话啦，睇视频咧都系唔得嘅，即系佢有权去警告你，同埋有权咧按照住呢一个嘅程度咧而去俾罚款嘅。好啦，咁佢哋亦都话到啦，除咗广州之外啦，北京、上海、杭州、贵阳、武汉等等多个城市咧，都系以乘客守则、文明公约等等法规形式咧，明文禁止喺地铁外放声音。咁啊，当中咧见到譬如武汉啊，就将会对拒不改正的违反者处以50元至到200元不等的罚款。咁就有阵时候我都见过咧，佢哋嗰啲罚款咧系有个 range 嘅。 哦，即系你有几多级程度嘅噪音？ 系按照住你嗰个嘅程度咁去由执法者去衡量啦。暂时我个理解系咁样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大家坐呢一个嘅交通工具嘅时间咧，就都系插翻个 headphone 啊，咁就安全啲啦。 香港 因为真系好 disturb 嘅。系啊，我都有听过好多香港嘅即系人啦，香港人都有噶，真系。譬如坐喺架车度咧，我都明白嘅，即系开 speaker 咧系真系零舍方便嘅，又唔使插 earphone 啊嘛。但系我真系唔想听到你哋同你屋企人啦，同你啲叔伯兄弟讲嘢嘅内容啊。 同埋咧，喺一个空旷嘅环境入边，再加上呢个空旷环境咁多人咧，我觉得个 speakerphone 嗰个嘅，即系个扬声器咧，嗰个嘅转载声音嘅能力咧，系会大幅度下降。即系你系需要调校个声音，调校到好高啦，你先听到啦。另外就系因为调校到咁高咧，啲声咧我哋就会称之为爆咗啦。 哦，系啊。 咁亦都系听唔清楚嘅。咁所以咧，我觉得你要享受一个好嘅音色嘅话咧，不如即系用翻个 headphone， 用翻个耳筒啦。咁耳筒其实周街都有啦，封建游人 系 啦，你要买贵咁你自己试啦。咁但系你平嘅即系几廿蚊都有一个啊， 10元都有个， 系啊系啊系啊，10元都有一个咁样。咁所以即系呢啲咁样嘅条款咧，我而家呢个咧就喺内地啦。港铁或者譬如香港嘅巴士有冇呢一类型嘅条款咧？我就唔清楚。不过我个人嚟讲咧，我觉得其实 都有少少 welcome 呢一类嘅条款，系啊，因为我都系想咧就系静嘅。你记唔记得以前巴士公司咧，佢哋都有好多嗰啲喺个荧幕上面就显示出佢哋自己制作嘅节目嘅。咁佢哋嗰个节目咧，其实有好多乘客咧都系话到比较上嘈啊、骚扰啊。有好多乘客其实佢哋上巴士嘅时候就想安静，咁啊于是乎咧就整下整下，咁啊有好多声音出咗嚟，就话不如瞄咗个声佢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整下整下，亦都唔系好受欢迎，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啦，所以就冇咗。 但我 细 个好中意睇呢个节目哦、 啊， 我而家见到佢冇咗，有啲失落啊。 我反而系我觉得，嗱我自己觉得啦，个人啊，我觉得系清静嘅。咁你要、 哦、靜 你要享受一个宁静嘅空间，或者你要嘈吵嘅睇节目嘅。其实而家因为个个都有手机，甚至乎咧你见到譬如搭飞机咁啦，而家飞机都唔系全部都系密一定安装咗嗰个电子屏幕。即係有戲俾你睇，因為老實講啊，即係飛機都知道，其實大部分人都係 睇翻自己手機， 睇翻手機噶啦。 有啲帶埋平板，帶埋電腦。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啲嘅條款咧，咁大家就可以參詳一下，咁啊睇下會唔會咧覺得都幾啱，咁啊係唔錯。如果係嘅話咧，即係睇下會唔會我哋又有相關嗰啲嚇。等大家有個寧靜車廂，而家都好㗎。而家車廂入面咧會講到明邊一卡係寧靜車廂嘅，或者等大家舒服啲嘅。咁我覺得其實都已經足夠嘅。咁睇下會唔會又再有啲新嘅點子啦。好，咁我講緊嘢嘅時候咧，船仔都已經衝咗出去啦。咁今日朝頭早咧都特登命令咗佢咧，就去睇下2024年咧1月1號咧嗰個嘅清晨啊，嗰、那個晨光咧飛出嚟嗰一刻喎，唔知睇唔睇到咧？點啊？睇唔睇到啊？今朝 喂睇到喎、啊，嗱本身咧就以為空氣質素差啲啦，會唔會睇唔到？哇！但係原來咧，哇今日好靚喎！嗱，雖然真係睇唔到嗰個太陽嘅、啊，但係咧太陽光咧啱啱照住每一個雲啊， 係 即係好似係好似油彩咁喎、啊，而家、 哦、即係我哋所講耶穌光滲出嚟啊！ 哦，系啊， 哦，好靓喎， 好靓 啊， 果然咧系新一年啊，2024年啊，咁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每一日啊，都有一个好开心啦、啊，非常之亮丽嘅清晨啊， 系啊， 嗱，系啊，咁另外咧亦都系嗱。我唔知道之後會唔會凍啊，但係睇到咧，好似話有機會氣温會下降嘅。咁同埋咧，之前即係凍嗰期咧，我都開始成日用一樣嘢，就係暖包啦。 係， 阿小包你有冇用啊？ 我冇啊，因為我都覺得暫時都 OK。 系、哦，你唔怕冻噶、哦，但系咧，讲翻咧，有少少嘢想提翻大家嘅。第一咧，就系、是、唔知道你会唔会贪玩咧，将嗰个即气嗰个暖包打开。嗱，其实咧嗰、那个粉咧系好危险嘅。如果咧、那个包粉系唔小心入咗眼咧，系有机会会灼伤你眼部组织嘅。 嗯。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真系掂到，记得一定要即刻揾清水去冲洗啦。咁而且如果真系俾小朋友用咧，千祈唔好俾佢打开个暖包。如果发现个暖包有少少烂咧，其实都要停一停用噶啦，因为真系好惊会整亲啦。咁、另外咧，如果你系想即系暖脚嘅时候咧。記得一定要除咗對口襪先，就唔好貪方便咧。真係有人直接將個暖包擺入去對鞋入邊嘅。 哇， 咁其實 咁爆啊！我真係唔知喎呢、這個。 有啊，但係其實係會灼傷你對。 喺北海道嗰陣時，我有見過咯，但係佢哋都係要真係要一隻襪頂住先得咯。 係啦。因為所以真係你著對口襪，就算或者有啲人可能想暖下個肚啊，暖下隻手啊，暖隻手都正常啲。但係如果你哋想暖下隻腳啊，暖下個肚咧，你最少都隔翻層口襪或者隔住層底衫，你先好暖。如果唔係咧，真係好容易灼傷嘅。咁所以大家記得留意住呢一啲暖包嘅小貼士啦。咁最後咧，同大家講埋今日個天氣先。今日咧大致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本周中后期早晚清凉。 又系而家室外气温咧就19度，相对湿度74%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中级度嘅水平，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噶。2024年1月1号咧，我哋一样唔躲懒，我哋一齐上堂。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一月一号就要讲新年快乐。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咧，我哋晨光大学嘅嘉宾就系、是、有咧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新年快乐啊，周博士！ 系大家好，多谢阿欧啊，2024新年快乐，身心健康。 好啊，嗱，周博士，多谢晒你喺过往嘅一年啦，成日话继往开来咧。上集我哋就讲咗咧，圣诞节一啲感恩啦，我都讲漏咗一样嘢，我真系好感谢周博士咧，由岁首到年终啦，每个礼拜一嘅晨光第一线咧，去同我哋去讲一啲心灵嘅支援或者辅导或者关爱嘅。过往嘅一年咧，老实讲一句咧，就好多学童嘅问题就缠绕住啦。咁我其实几希望家长朋友以至教师朋友听到呢个环节咧，都懂得学到少少一啲心灵慰藉或者辅导啊嘅 skill 啊，去帮忙一啲年轻人啊吓。咁我估上一年咧，我哋都好多嘅努力喺当中啦。今年我哋继往开来啦，要订立一啲新嘅目标，新心灵嘅个人成长咧，当然周博士又强项嚟嘅。我自己都想定立一啲目标，新心灵嘅成长又好，自己嘅个人嘅 target 又好啦，咁啊，周博士其实点样去定立嘅？因为好多人咧其实冇恒心，嗱，唔系话目标冇定到，定咗咧三个月到咧，第四个月开始放撇，到年尾嘅时候咧，根本就觉得，喂，年头有定过呢啲目标咩？冇喎，咁样抛诸脑后咁样。周博士又不如交俾你喺呢个方面去讲下，好嘛？唔该。 好啊，你讲得好好啊，系啊，好多人正如你啱所讲，定咗三个月目标，第四个月就放弃，甚至只系定咗三日，做咗三日，第四日就放弃。咁所以咧，定目标系好高深嘅艺术嚟嘅。咁我希望今日几分钟时间，好简单讲讲定目标最重要系乜嘢咧？就是我哋要区分啊，呢个目标系咪我真正嘅需要，系咪真正我嘅梦想，系真正我嘅渴望先，还是只系满足其他人嘅期望，还是只系一啲好当下呢一刻我嘅欲望，我嘅基于恐惧，好想毁一啲嘢。嗱，如果嗰个唔系我内心真正嘅一个呼唤咧，嗰样嘢好快随住环境就会改变。相反，如果系我内在真正嘅呼唤，甚至我有时会称之为灵魂嘅使命啊。咩意思呢？就是我嚟到呢个世界咧，唔系偶然嘅，唔系无端端嘅，系有一个灵魂嘅使命嘅。可能我要学习同阿仔相处啦，可能我要学习照顾好啲小动物啦，可能我要学习俾自己有决心啦，即系等等啦。咁点去揾到呢个所谓灵魂嘅使命，以至能够定到真系自己梦寐以求嘅目标呢？我谂有几个指标咧，系好容易、好简单会帮到我哋嘅。第一个指标啦，就睇翻我呢一生啊，令我最感动嘅时刻系乜嘢？有啲乜嘢 moments， 有啲咩时刻系要心动嘅？嗱，唔系一定要攞奖嘅，唔一定考第一嘅，得唔得？有啲人考完第一咧，兴奋两日又冇乜感觉嘅。有人我听过咧，一个朋友讲，甚至佢签完一大单几百万，但系翻到屋企前佢就冇乜感觉，因为佢嗰份工作佢唔中意，佢好讨厌个上司。虽然佢帮公司赚咗好多钱，但系嗰个唔系佢真正内心真正嘅渴求嚟嘅。嗱，所以第一样嘢问翻呢一生自己，真系令到自己最心动。是内心嘅啫，同其他人冇关嘅，甚至唔系啲咩大成就嚟嘅。我曾经接咗只流浪猫翻屋企，嗰刻我好感动，可以系咁嘅，得唔得？即系呢个第一样嘢吓，令翻自己心动嘅。第二件事啦，谂翻自己十八岁之前最开心嘅时刻，或者有啲咩天赋天分，我一做嘅时候咧特别兴奋嘅，特别感动嘅。我可能同人倾偈啦，可能关心一个人啦，或者第一次上台讲嘢啦。或者我第一次攞一个奖咧，或者出外旅游咧，我就哇特别 high 嘅，即系每个人唔一样嘅。或者一啲人沉醉喺啲研究里边，我写到篇文章系我一个人先有嘅啫，我有嗰个 idea， 有嗰个启发咧，我觉得好激动嘅，即系连接翻自己某一啲嘅天赋啊，每个人都有嘅，每个人都有嘅吓。第三个好简单指标啦，问自己我做啲乜嘢嘅时候，我系忘记咗时间嘅，系忘我嘅。有啲人可能画画嘅，有啲人可能拍拖嘅，有啲人可能我唔知，可能 打波 嘅。 其实我打波 系 嘛， 打波嘅时候咧，哇好嗨嘅，完全忘记时间嘅，打成个钟唔觉得攰嘅，其实身体好攰嘅，但系内心好嗨嘅，嗰度火咧再砌，咦好攰，打多廿分钟，打多场就系咁样嘅，得唔得？咁第四啦，第四好客观嘅，嗱系啲咩咧？如果我哋真系嗰个系真系我哋灵魂使命咧？ 上天會幫我哋嘅，因為呢個係我哋嚟到世界嘅原因嚟嘅。所以第四個指標就係睇下自己做緊嗰啲嘢，唔係自己講就算嘅，唔係淨係自我感覺良好，係點咧？真係靈魂使命係如有神助嘅，上天所好多資源嚟幫我嘅，超順暢嘅。相反，如果只係我嘅慾望、我嘅 ego、我嘅自我中心、一廂情願的話咧，頭頭碰著黑嘅，即係做極都做唔到嘅。得唔得？咁所以嗱，我第一样嘢想先讲就系，首先让自己俾自己静下，谂翻自己呢一生，令到自己最心动嘅时刻啦，最有感觉嘅时刻啦，成长嘅时候，有啲咩自己会特别开心，好 pure 嘅，好纯粹嘅，好有纯，自己都好中意自己嘅。第三就系、是、就忘记时间嘅，即系 suspend 咗时间嘅，时间系停顿咗嘅。譬如阿 O 你打波嘅时候，或者我带课程。我做华山做转化做课程都系噶，时间停顿嘅，得唔得？第四就 系 如有神助嘅，呢个第一样，我想喺度停一停先。好，阿 O 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好认同，同埋咧，同周博士都大大话话讲咗年几两年啦，倾偈啦。啊，呢、這个时间停顿嘅概念咧，几有趣味，而且对于主持人嚟讲，以至听众朋友都几崭新咯。原来真系、关于灵魂使命或者关于你热爱嘅嘢咧，系。你做緊嘅時候，你完全埋頭苦幹去玩啊，去做啊，去 enjoy 咧，你真係唔覺噶啲時間，真係，用咗2个钟，唔係話個幾鐘唔覺噶，即係你叫你咧做啲好難受嘅嘢咧，5分钟都真係嫌多咯。所以我喺呢一方面都好深刻嘅一個體會咯，周博士。 係啊，歐你講得好好啊，就係身體會攰，同時內心嗰度火嗰份激情啊。仲係好感動嘅，仲係繼續啊，唔緊要嘅，瞓少2个钟冇問題嘅，夜啲冇問題嘅。嗱，嗰個就係我哋內心真正嘅呼喚啦。好啦，嗱，當我哋揾到個大致嘅方向，咁實質上點執行咧？點樣落實咧？嗱，個技巧好簡單嘅，將個一生嘅夢想或者靈魂使命咧，將佢變成 yearly goal、monthly goal、weekly goal、daily goal， 咩意思咧？首先將它變成一生的目標，然後將它拆細。如果一生的目標，譬如我是想一生，我不知道想減肥，那我每年要減多少磅呢？每年要做多少東西呢？然後將它再拆細，變成每個月，一年我要減40磅，那每個月我要減多少磅呢？我要做多少東西呢？每個月的行動是什麼呢？再拆細，變成如果每個月我要減譬如7磅，那才算玩5磅，那我每個禮拜要減多少磅呢？每個禮拜要做多少次運動，几多小时运动，个饮食习惯系点咧？将佢变成具体行动，然后将每个礼拜再变做每一日嘅行动。 嗯， 或者至少一个礼拜，譬如至少3日，我去游水3次，每次游水45分钟，或者我去跑步，每次跑步有30分钟，或者我俾自己做呼吸练习，每次至少有10分钟，然后夜晚8点后唔再食饭等等，即系将一个本来好抽象嘅梦想，可能人生个梦想就系爱，我要身边人感受到爱。咁呢樣嘢老實講，如果就咁定咧，就自己呃自己嘅，即係冇一個客觀指標去評斷我做到定做唔到啊，完全係孤芳自賞，咁就好危險啦。所以設計一啲好抽象，我要改善家庭關係，咁啲任 即係唔夠具體咯，或者你咁樣其實係、好似好意識流咁樣，即係叫做係好似嗰啲叫咩啊？即係自己自說自話咁樣，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即係譬如話改善家庭關係、婚姻關係，咁當然好好啦。 係啊， 但係你噏嘅啫，大佬，對方可能反曬面，你仲係自我感覺良好喎。咁所以點咧？當佢慢慢由每年、每月、每週、每日嘅行動咧，你可能譬如我用改善家庭關係做一個例子，今年2024，我要改善家人關係，咁你可以點咧？好簡單，你可能一個禮拜我至少3次。每次都同我仔用心傾偈20分鐘，嗰20分鐘我唔打斷啊，至少有10分鐘我聽阿仔講嘢，或者聽老婆或者聽老公講嘢嘅，又或者一個禮拜至少3次，我主動打電話俾媽媽，每次5分鐘，嗰5分鐘咧，我首先係好用心去關心媽媽，又聆聽佢，即譬如一啲咁具體嘅行動，咁呢個咧就令到嗰個終極嘅目標係容易達成好多嘅，因為今日係。即係2024年，我哋啱開始啦。咁我鼓勵大家俾自己靜一靜，感受一下。如果我哋嚟呢個世界，唔係無端端嘅，係有一份使命感，係有一啲功課值得我哋去學習嘅。因為課題只會不斷重複， 直到我哋學懂為止。所以可以問下自己2024我最渴望創造嘅係啲乜嘢，然後將佢由每年每月每週每日變成好具體嘅行動，好嗎？阿歐你覺得點呀？去到咁具體 好正，好正，亦都好等我哋喺2024年呢有一個重新開始嘅 restart 嘅一個 moment。只要跟住周博士咁樣做呢，我覺得大家呢要持之以恆呢就應該都冇乜難度。不過嗱，主持人呢都會喺呢個你定立嘅計劃第三個月度呢，我已經 mark 低咗。大概第四個月呢，我又想同華山博士喂跟進下先。如果呢做做下呢樣嘢呢冇乜動力喎、或者呢堅持唔到落去喎、或者好多藉口喎、咁樣。咁點搞法呢？咁可能到時呢再同阿華山博士跟進一個呢叫做短期目標、中期目標、長期目標嘅一個叫做恆心問題，好冇啊？周博士。 好啊，當然好啦。大家繼續留心聽我哋節目呢，我會不斷同大家去重溫返點樣揾返我哋嘅內在嘅力量，同埋好落實去實踐出嚟嘅，好嘛？ 好啊，一於咁話咁啊，周博士多同你講一句，咁啊，新年進步，再加多一句，身體健康都好重要啊！多謝周博士，下集再傾，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随即日喺尖沙咀海旁举行跨年倒数同烟花音乐汇演，超过479,000人喺维港两岸观赏，搭正零时零分，现场一齐欢呼迎接2024年烟花汇演随即开始。汇演以新年新传奇为主题，分为五段。以四季變化為靈感，歷時12分鐘。有市民表示，事隔20多年再到尖沙咀現場跨年倒數及睇煙花，心情好興奮。有內地旅客同家人來港跨年慶祝，表示煙花匯演好精彩。亦有來港讀書嘅內地學生話：，尋日下晝已經到尖沙咀海旁，希望新一年願望成真。行政長官李家超同夫人出席倒數活動，期間又同市民握手。李家超祝愿香港2024年样样都好，市民身体好，收入好，经济好，所有人的生活更美好，香港更好。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踏入2024年，多地都举行热闹的跨年活动，包括烟火汇演迎接新的一年。北京的跨年晚会在首钢园举行，晚会主题为精彩之城、精彩启程，并以光影特效、实景舞台表演等，展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互相辉映的城市魅力。日本东京的浅草寺就和南韩首尔的浦顺阁都同南韓首爾嘅普信閣都有新年敲鐘儀式，祈求新嘅一年平安順心。泰國各地跨年活動以曼谷嘅規模最盛大，泰國觀光局之前預估聖誕同新年假期將帶嚟417億泰銖嘅觀光收入，比舊年同期增加60%。加沙衛生部門表示，以色列軍方在星期六晚開始密集空襲加沙多個地區，其中加沙城有至少48人死亡，多人仍然被埋在瓦礫之下。而加沙城以西的阿克薩大學的襲擊就造成20人死亡。以軍的空襲地點主要包括麥加齊難民營、魯塞賴特難民營和布賴傑難民營，多棟建築被完全炸毀。有報導指，巴勒斯坦前宗教事務局長薩拉馬在以軍對麥加齊難民營的空襲中遇難。以巴新一輪衝突爆發以來，以軍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已經造成超過21,800人死亡，50,000多人受傷。雖然聯合國和多國領袖都呼籲停火，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日重申，加沙戰鬥仍會持續多個月，直至哈馬斯被殲滅以及以色列人質全部獲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本周中后期早晚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唞唞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话你知， 徒弟仔，帮我睇下依家几多度啊？ 好，等我上天文台个网站度 check 下先。 我唔系讲温度啊， 咁系湿度啊？ 系倾斜度啊！我哋喺吊船上面做嘢，开工前除咗要检查缆索之外，梗系要检查埋吊船啦、其中一项就系工作平台嘅倾斜度啦。 但系睇倾斜度同工作安全有咩关系啊？ 根据劳工处出版嘅《安全使用和操作吊船工作守则》，吊船工作平台嘅最高倾斜度应该少于25%。一旦工作平台嘅倾斜度多过14度，防止倾侧装置就要即刻熄得启动啦。防止工作平台过度倾斜， 咁除咗倾斜度，仲要检查埋啲掣。 咩掣啊？ 我所讲嘅系呢一红一黑嘅掣，红色就系吊船控制箱上面嘅紧急停止掣，黑色就系吊船嘅上限位开关。当工作平台嘅上限位开关掂到装喺钢缆上面嘅挡板，吊船就会停止向上爬升，保障我哋嘅安全噶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二台话你知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n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手下流程团队会踩住两个碌去到新界， 在充满童趣的单车公园将幸福亲子情广播。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们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新一年要进步，我打算开始写行事历，记得每件重要的事，不过希望我记得大笔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新盼望，人人都咁旺。 早晨， 晨一月一号7:3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啊！1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6%啊！小白新年快乐、 啊，喂，新年快乐啊！咁啊，当然都系嗰句啦，咁希望神光嘅听众大家咧都系新年进步， 系精精神神啊！ 冇错， 咁啊， 健健康康。 体育嘅消息啦，琴晚咧双料娱乐噶10:00到啦，咁啊热刺嗰场波啊，热刺系赢波啊，李察利神咧笑佢成唔入波咧，啊疯狂呢几场识得入波好叻啊！反而咧，阿仙奴啊，就根据呢个圣诞冠军嘅剧本咧，又一次再发生。咩叫圣诞冠军呢？即系圣诞节嘅时候咧，排榜首咧，之后咧同个榜首咧就会遥不可及噶啦。或者咧，啊相隔甚远啦，连续失咗3分啦，即系上场又输波，今场咧作客负咸又输波。小白 系啊，咁啊，我记得系咪输咗比2啊？佢 系啊， 系啦、 啊， 咁啊，见 仲要咧，阿仙奴先入波噶， 系咯、 啊，系啊，阿沙卡仔无端端滴下滴下滴到喺门口入咗第一球嘅。 其实头先咪前咧，我都忍唔住啦。我本身咧，我唔系阿仙奴球迷嚟嘅，但系咧。我实在睇得太多，我都唔记得睇咗几多届到底阿仙奴咧系出现呢啲嘅情况， 都好多届啦， 好多届，我真系唔记得咗几多届。 所以我今年 咁样甩碌方法， 所以我今年冇买阿仙奴波衫，因为我往年咧每一年 你 都 会支持佢， 但今年咧真系我想。等佢真係塵埃落定先買。嗱、当然唔係做勝利球迷啦、即係你其实買佢波衫買咗好多年。不过依家今次因为个意义又唔係真係咁大，同埋自己隨年漸長啦，我过往嗰几集喺呢啲环节都有讲，其实你英超真係名帥林立啦、其实即係唔係淨係你一个哥迪奧拿或者一个阿迪達式嘅大波，其实譬如莫耶斯嘅學神啊，偶有佳作啊，跟住譬如艾美利啊咁样帶阿士東維拉又帶得好好、啊、喎。咁呢啲都係、即係就算大家喺度讲话坦克格唔识带曼联，但系我深信坦克格都唔系一个差嘅领队。 系啊，因为真系英超的而且确系列强林立啊。咁啊，见到而家你嗰个英超嘅联赛榜咧，阿仙奴跌到落第四噶啦。 系啊， 咁呢个真系我都有少少意外啊。反而曼城咧最近嗰个回勇方面咧，我觉得都算系唔错，即系近两场波其实佢哋都系赢波。咁、相对嚟讲，阿仙奴近两场咧其实都系输波。 反而利物浦咧，真系有少少英超冠军上嘅，暂时目前。因为讲真嘅，曼城咧季初我记得过往嗰两年咧，曼城踢得好同埋胜嘅一时嘅时候，季初冇失咁多分嘅。咁反之咧，我就觉得利物浦如果玩中段嘅后劲咧，有少少似今年嘅英超冠军啊。嗱，当然啦，即系我唔系话哇，即系叫做。助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咁啊自己知自己事。同埋英超咧，唔係睇對手噶，從來你輸咧都係輸俾自己嘅啫。 係啊係啊， 即係唔係 韌力啊， 係啊 各樣嘢。 你阿仙奴咪就係輸俾自己咯，好多時都係咁噶。 阿仙奴其實咁多屆都係輸俾自己。 係啊，其實曼城咧。曼城如果今年攞唔到英超冠军咧，都系佢哋输俾自己。 是啊、 意思系咩咧？除咗你话喂伤兵满营啊，或者迪布尼个角色原来喺球队串联好大啊咁样。咁输俾自己系咩咧？就系、是、个战线太宽广咯。咁、你世界球冠军球会杯又要踢，跟住欧冠又要踢啊，即系每一样嘢都关佢事嘅。 所以其实啱嘅、你谂下佢即系上个2023年度嘅时候咧，其实曼城佢赢尽所有奖项啦。咁、你第二年咧四个字你形容系需要休养生息嘅， 系啊，你真系要付出代价，因为啲球员都会倦勤， 都真系会攰啊。 老实讲句，咁所以即系你见到曼城今年季初都真系争少少，不过即系曼城都系一队神奇嘅球队嚟噶吓，咁啊佢哋究竟个韧力有几强咧，或者喺季尾嘅时候可唔可以踢出神奇嘅赛绩咧？呢啲咧都系值得期待嘅。 系啦，咁啊阿仙奴佢即系失分就冇办法啦。咁我自己虽然唔系阿仙奴球迷，但系我都其实我都有少少叫做恨铁不成钢嗰种激。心啊，即系我都会想佢咧，系继续由头带到落尾，就有一种霸气。其实以前咧，云加大嘅时候咧，偶有即系全年系即系呢啲全年都系称王称霸咁样嘅感觉噶。就算系辉 Sir 同佢对冚嘅时候咧，佢亦都有偶尔系有劲嘅时候噶。 不过真系难讲嘅，你讲紧嗰个年代就真系得辉格逊同埋云加啦，即系充其量你话偶尔有一两个带得好啲嘅领队咁样可以帮到球队。你而家唔系，你英超真系。名帥林立，你諗下，即係熱刺係邊個教呢？就係、是、即係已經係啲好勁嘅領隊啦，咁啊帶得好。就算你話嗰一日車路士作客贏，我記得早一日賽日啊，有場單頭波，車路士都係作客贏波嘅。咁你又攞翻3分啦，你成日話即係車路士渣，又話廢車，即係啲網友咁樣講嘅。咁、你普治天奴咁又咪係搞掂咗，係咪先？即係你諗下，個個都大名嘅英超，你唔同。 当年嗰年代就系、是、啊，即系得阿费 Sir 同埋费 Sir 嘅徒弟， 嗯， 即系你好多嗰啲成日讲嗰啲默契波啊，话下当年，即系话啊，即系叫师徒莫问，定还是系师生授受咧？成日有啲贵美波，曼联都会无端和一两场嘅，就和俾啲徒弟啊咁样，跟住有唔同嘅系统噶嘛，嗰阵时英超，依家就唔系啦，依家就变咗，哇！即系自从高普嚟咗英超之后咧，我觉得。整个英超是名帅林立之余呢仲是风起云涌。因为高普嗰个足球概念呢和哥迪奥拿的足球系统呢又有啲唔同。同埋呢冇嗰、那个即係冇 friend 啊、 嗯、 即係冇师徒啊、 嗯、 即係高普系高普。哥迪奥拿都有佢嘅徒弟，譬如阿力达系佢嘅徒弟， 同埋一个成名喺西甲，一个成名喺德甲， 系 其实两种不同类型嘅踢法同埋足球哲学嚟噶， 冇错冇错。咁所以即系依家嘅英超真系唔同咯，所以英超好睇同埋迷人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啦。 系啦，咁你见高普其实一直以嚟带嘅波咧，都唔系用嗰种咧即系哥迪奥拿嗰种踢踏嘅踢法啦，系啦。咁佢真系好有系统嘅战术，而且咧佢每一场波嘅战术可以因应住对手咧而调整嘅。 高普上两场又识得闹球迷啦，闹球迷系咩咧？ 好有火啊！佢 球迷咧系叫做足球场入边第十二人嚟嘅，即系绝对唔系球证啊！足球第十二人咧，即系正选十二人，一定系讲埋球迷啦。我记得上嗰一两场咧，高普就闹啲硬飞路嘅球迷，喂，你哋做咩唔打气啊？你咁样咧，我哋球队唔得噶。一定要你哋參與噶，加油啊！即係佢嗰種激情同埋感染力咧，絕對令到咧利記咧上下一心咯。即係所以，我有陣時都覺得利物浦啲球迷都好熱血同埋好入血噶。即係譬如我哋直播室對面可能有個做 tag 嘅同事，跟住佢我哋參咗著利物浦波衫嘅、 啊啊， 即 係 佢 日日都係利物浦波衫， 跟住我哋有个监制朋友，佢都有开咩弹吉他嗰个咧，阿天恩啊，系嘛？天恩又系利物浦狂迷嚟噶嘛？佢又系即系自己许下啲承诺，又话利物浦夺冠又结婚咁样。喂，你点可以用呢啲啊？结婚婚姻大事，但系即系打趣咁讲啦，打趣咁讲啦。咁但系呢啲就系、是。是利物浦的球迷，我自己都很 appreciate 嘅，即系哇咁叫做咁中意一队球队，中意到入骨入血咁样，咁所以即系如果利物浦今年攞英超冠军，我都系心服口服嘅。 系、 啊，但系都系嗰句啊，阿仙奴输咧都系输俾自己，唔系输俾人哋啊吓。 系，所以利物浦赢咧，其实都系赢自己个硬度啊吓。咁啊，高普嘅战术亦都应记一功嘅。咁啊，所以咧，足球嘅世界系疯狂嘅，不过咧。一月一号都值得提，一月一号其实亦都系冬季转会窗、 哦、 又开门咯。咁啊，其中 买下人 系啦，咁啊，其中有啲嘅叫做球员咧，其实都亮点非常之大。当中一个咧就系成日都讲噶啦，就系麦巴比啊。咁、 嗯、 啊，其实而家佢同巴黎嗰个嘅感觉咧，都真系貌合神离咁样噶啦。咁啊，但系皇马嗱，除咗皇马同佢系个名咧系楞埋一齐之外咧，原来而家咧都越嚟越多嘅球会咧就话到，因为佢真系。幾乎回復自由身嘅關係咧，咁要簽佢係最好嘅機會嚇。唔單止淨係西甲嘅皇馬啦，甚至乎英超嘅球隊，譬如車路士、阿仙奴、利物浦咧，咁都開始同佢掛上呢一個嘅關係啦。 麥巴比最早啊，最一開始傳去阿仙奴，我記得兩三年前啊。咁嗰陣時話球會要賣一兩個球員先可以有機會賣到麥巴比。咁當然啦，即係今時今日，其實你呢啲咁嘅升級球員，咪同股票市場一樣咯。 係啊， 咁你放下風去吹。市场嗰度原先卖我乱粒啊吓，三亿欧罗嘅咁样先算啦。咁、你而家未啊放下风，阿仙奴都有兴趣，曼联都有兴趣，早记都有兴趣。咁、你三亿就可能街嗰叫价叫咗五亿噶啦，系咪先？ 系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啲实会有人叫嘅，实会有人讲嘅，即系球探又会讲下啦，即系叫做经理人又会讲下啦、球会又会讲下自己。即系我系球会，我都会显示实力噶嘛。我麦巴比 OK 啊，过嚟啦，我俾六亿你啊，咁样。即系讲啫嘛，系咪先？即 系 都未成真。你讲嘅讲到如何如何噶啦，真实系点咧？大家就要即系要往后嘅时间先可以睇到个结果，究竟个转会窗或者个转会市场啦，究竟会系点样咯？嗱讲埋啦，咁啊，利记原来今晚有波噶，利记就对纽卡素啊吓，咁啊凌晨四点钟，哇，仲天光先嚟睇， 天光先踢波。 即系听日啊，小华起身嘅时候就睇到利记嘅半场咯。 系啦，睇到佢半场， 睇到佢半场。 佢最近 近下半場 最近都是贏和平手的。 是啦 咁佢個勢頭係唔錯㗎吓。 係咁睇下紐卡素咁樣反彈啦，紐卡素依家喺積分榜都仲喺上半版嘅，我印象之中。不過有少又係同阿基一樣。 第九啊，紐卡素。 係啊，有啲泄氣 feel 係啊， 就有機會 近兩場其實紐卡素都輸過 英超上半版。反而咁你話喂，今日元旦一月一號有冇波睇？有波睇啊，入大球場啊，邊個大球場咧？唔係香港嗰、那個，係旺角大球場嚇，旺角場嗰度睇波啦。咁就係咧呢個聯賽。杯杯啊，咁啊，头场咧就系标准流浪咧对东方，咁啊，尾场决赛咧就系李文对杰志啦。先讲标准流浪对东方先啦，咁啊，好多日本球员嘅，神田梦实啦，咁啊，近排喺港超联都踢得好好，入波连连啊，呢位日籍嘅球员啦，咁啊，另外就冈本凌人啦，都系日本嘅球员啦，仲有留日嘅呢一位呀，有啲朋友就笑佢啦，有啲朋友赞佢啦，有啲朋友欣赏佢啦。欧阳耀聪。 哦，欧阳耀聪。 欧聪呢就係、是、以 part time 嘅形式呢就用特约球员㗎，唔係用 part time 呢个词啊。咁啊帮呢个标准流浪踢啦。我自己觉得即係譬如欧阳耀聪啦，即係我唔评价欧聪究竟去咗日本究竟係煮嘢食开餐厅定还是陪练啦。 佢啲生意都唔错啊。 老实讲我成长年代我都係睇欧阳耀聪一个扭咗几个嘅。去葡萄牙斯脚都系我有去见证住呢一幕嘅。咁有阵时球员个命运呢就同歌手一样。是不是即是咩叫歌手呢，即是你有阵时歌手有啲都会行老年运啦，即是譬如早一两个礼拜晨光好友譬如访问尹光光哥。 哦，是啊是啊是啊。 即你都估唔到哇 ,2023 年属于尹光嘅一年，我绝对系认同啦， 啊， 你都觉得系咁 啊。是啊是啊，咁你同佢倾偈同阿光 B 倾偈你都发觉佢系有种朝气同埋有光芒喺度。 是啊，同埋个哇个脑转速转得咁快嘅。 好精灵 啊。对立如流又有 AI 嘅辅助，啲歌词又填得好，又所有成个势头，即你有阵时个唔好讲运气啦，即你成件事啱嘅时候呢，所有嘢都理顺得到。 对嘅人对嘅事一出现呢， 是啦， 咁就会吓就得㗎啦。 反之反之。 冇错冇错。 你有阵时所有嘢棘住棘住。咁你都冇計㗎。咁，我寄望呢歐陽耀聰其實即係你歐聰返嚟香港足球壇嗰度啦，繼續可以好似譬如盧君怡啊，嘉偉啊嗰啲，咁你嗰個年代嘅球員其實都可以幫我哋培育到香港嘅新生代嘅，你唔一定要啊去日本踢波或者去第二啲地方踢波先叻嘅。我自己覺得歐陽耀聰真係落返嚟香港踢波，我觉得啱数啲囉。小华你点睇呢？ 我觉得如果佢日本嗰边如果佢真係自己有生意定係点样嘅，咁我觉得同时可以兼顾嘅。咁我认为其实佢返嚟香港踢呢有佢嘅好处嘅。第一香港係佢根 啦， 梗係根啦。同埋嗰個踢法呢，其實佢試過 J League 嗰種嘅形式之後呢，佢再返嚟香港嘅話呢，我相信佢可以令到香港嗰個足球圈呢有好多嘅做，因為佢直接可以用廣東話話返俾啲球員聽。 我好認同。 即係呢個經驗分享呢係好重要㗎，呢個 我超級認同 啦。 我想講。 你知而家即係港隊呢，其實大家對佢嘅期望啊 係 高咗㗎。 冇錯啊。 對佢希望做嘅成績呢，亦都希望佢哋會越做越好嘅。咁所以如果帶即係有多啲嘅球員咧，可以分享多啲經驗，令到我哋港隊整體性高嘅實力提高，我覺得好事嚟㗎。 係啊，咁啊，香港咧仲有好多唔同嘅球賽，包括咧呢個中銀香港嘅網球公開賽2024啦。咁啊，琴日咧就喺維園嗰個揭幕啦。咁啊，呢個都係ATP 啊嚇，相隔咧21年咧重返香港啊。你對上咧記得睇ATP 咧。嚟香港咧，我印象之中可能係張德培啊、森柏斯，你記唔記得呢啲名字？ 記得 ，Sampras 啊呢啲。 係啊，張德培你記得啊？當年嗰個頭髮水、洗頭水嗰個廣告啊，咁啊好。 張德培真係犀利，我真係細個亦都係因為受張德培影響，我曾經有段時間去學網球，都係因為覺得原來華人都可以打得咁好。 喂，你今年打翻啦，2024年定立一個目標啦，就係因為王澤林都打得咁好，咁啊另一位咧，即係唔係嗰間快餐店吓，叫佢嘅名要咁样叫，佢真系叫麦当劳啊！呢一位嘅球手咧，就揾到回家嘅感觉，因为咧，佢就拥有一半嘅中国血统嘅咁样，咁所以佢话啊，即系之前咧未曾经嚟到香港噶，但系一到步咧， 深受球迷嘅爱戴咧，咁啊感觉咧好特别啊！希望下次可以再同妈咪一齐再嚟咁样啊吓，咁啊呢位球手其实依家世界排名咧都好出色噶，或者都打得好好噶，咁大家又可以叫做欣赏下佢嘅球技咯，我觉得即系同一个名咧。小白有阵时啲译音都好得意啊！即系嗱，我唔再讲佢个球手嘅名啦。但系呢个球手真系叫麦当劳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有个骑师咧都系译音差唔多噶嘛。但系就叫麦道朗。今日有马仔骑噶吓，又大赛日嚟啊！咁所以 即系英文算法都系嗰个嚟噶， 系差唔多的。因为你就算英文算法争个 n 同埋多个 n， 可以大概都系咁译噶嘛。 系啊，因为以前咧即系呢啲小知识咧，以前即系英国人咧喺香港嘅时候改咩系有得跟噶嘛， 系啦， 即系用翻佢哋个英文名，然后就会你揾翻佢哋有本字典咧，就揾翻呢一个名，就对翻嗰一个嘅中文字嘅。佢哋嗰阵时做得细心啲嘅， 系啊， 唔知而家仲有冇用啦，而家 都唔知道有冇用啦。再转嗰、那个，我讲埋呢个啦。一月属于咧香港队嘅盛事嚟嘅，点解咧？咁啊，正系呢个阿联酋咧做呢个海外集训嘅港队咧，琴日就同当地咧喺国家队去拍跳啦，即系一齐去踢下啲训练赛啦。一起叫做练下波咁样，主教练咧咁啊，安达臣咧就话咧，安永佳啊、佳佳咧，同埋史蒂芬彭丽娜咧表现出色。 系啊系，我都有睇到啊，系激赞佢哋两个。 系啦，咁啊9:30就会开赛，唔知道有冇媒体可以睇啦。不过国家队上场咧都叫做喺呢个阿联酋嘅集训咧都惨负咗阿曼啊吓，0-2。咁睇下呢个亚洲杯嘅决赛周，因为其实今次咧港队就专程。早少少咧，去到阿联酋嗰度咧，就叫做适应下个气候啊，等等成嘅，咁啊，希望有好成绩啦。因为呢个绝对系今年球圈嘅重中之重，又摆喺个一月个头嗰度。因为亚洲杯决赛系乜嘢咧？如果真系踢得超好咧，系直入世界杯 嘅。系啊。 即系嗱，当然 不是梦咯，即系我哋条路就喺度，咁起码俾大家一个咧就系可以支持嘅空间。咁如果系真系支持到嘅，咁佢哋都发到力嘅，咁我觉得系一件开心嘅事咯。 我都觉得系啊。咁当然你话哇，即系依家已经系1月1日啦。咁究竟香港队可唔可以喺呢个亚洲杯嘅决赛有好嘅成绩咧？咁啊，今年其实都对嘅球队咧，头嗰两队系难踢啲嘅，但系好似文说又对翻咧老对手乌兹别克。 系嘛？ 系啊，咁但系乌兹别克我冇理由，我哋踢咁多次，冇理由一场都唔可以偷下鸡噶。 得嘅， 所以我问过一啲前港队嘅成员，佢都话：，呢场系有啲机会嘅。咁你话即系叫做得失球差方面，如果能够小组第三名咧，有机会都可以晋身下一 round 咯。究竟会系点咧？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咧足球坛嘅情况咯。 Time 再说开，决定放下你终止往来，到最后 I guess never mind you were never mine。 都唔紧要啦，今日1月1日重新嚟过，所有嘢都可以放得低，因为我哋有新嘅开始。佢系 Nancy Kwang 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 Never Mind。新年快乐啊，船仔！ 新年快乐啊！ 系又同你讲一次先啊，8:09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嘅，1月1日，祝大家咧有个新年嘅盼望啦。咁不过都要同大家讲下咧，今年咧一定好兴呢四个字噶啦，就系叫消费降级啦。咩叫消费降级咧？就系、是、可能咧大家就唔会好似过往咁样，哇好高端嘅消费，等我入去啲铺头嗰度食餐劲嘅先。咁反之而咧就系、是。嗰啲便利店啊，同埋咧超级市场咧，就会疯狂咁样可以做到好多嘅生意咯。呢、這个就系咧全球性嘅消费降级啦。其实由北美啦、欧美等地啦，都有发生呢件事嘅。你睇翻咧啲上市公司嗰条数咧，除咗奢侈品系好劲抽啦，因为奢侈品系本身佢嘢自己定价噶嘛，佢永远都系自己定价。即系就算呢个世界得100个人买唔紧要噶。咁只要嗰100个人 afford 得到，譬如买一个包包要1000万嘅，咁佢继续有钱运㗎嘛，係咪先？咁但调返转头，喂普罗大众，譬如我买支啤酒，或者旧时呢可能够钱去居酒屋入面飲支啤酒嘅，咁依家呢唔得啦，譬如买一 set 啤酒返返屋企自己两公婆咁样飲下飲下，同啲 friend 飲下飲下睇波呢，咁就变咗呢个销售额呢就直接咁样去咗便利店嗰度。咁点解会讲呢个呢？咁报章都有讲啦，话日本嘅居酒屋咧，过往嗰一年咧，破产率咧就飙升咗80%， 咁多 系啦，即系10间居酒屋咧，有8间咧都 sorry 啦吓，咁啊都争啲啦吓，咁啊半年咧就多多81间嘅居酒屋咧就争啲，咁啊3.5年咧有啲叫做遗下咗41亿嘅债务啊，净系呢个叫做咧居酒屋嘅經濟咁樣啊，咁啊睇翻咧一個數字啦，咁啊經濟產業省咧就引用翻呢個厚生勞動省嘅國民健康啊同埋營養調查咧，咁指出咧20歲以上嘅成年男人咧有飲酒習慣嘅比例咧，啊有少少下降，有少少下降， 咁搞笑， 係啊，咁係原因係咩？啊，根據呢個厚生勞動省，大家都聽到，即係佢哋有衛生部門啦。咁原因咧就話咧，聽從咗醫生嘅身體檢查時嘅勸喻咧，而佢哋決定咧想玩耐多幾年啊，即係想壽命長啲啊，減少飲酒啊。咁所以咧，直接咧就令到咧居酒屋嘅生意咧就有少少咧唔同咗啊。唔知係咪大家咧疫情之後會擁抱咗個大健康咧？ 我覺得係因為大家已經慣咗喺屋企自己煮飯啊， 嗯、 或者係都我自己都習慣咗，可能就算係飲酒啊，都可能係去朋友屋企啊。 係啊係啊，個消費模式唔同咗。係 啊，已經有少少唔同咗2年咯，始終。 同埋咧以我阿 O 啦，即係卅 八岁、三十九岁为例啦，即系以及阿船仔嘅爸爸啦，我估你爸爸同我都系旧时可能都会两杯到肚啦，有时食饭。 爸爸唔饮酒。 系咩？哇，真系健康好男人啊！我又唔系啊，我真系旧时都喜欢两杯到肚，不过依家长年渐长啦，咁都真系听从啊啲同日本嘅医生一样啊，同埋日本嘅男子一样，听从医生嘅劝谕啊，就减少咗咧呢个酒精嘅叫做吸收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都可能直接咧。令到居酒屋嘅生意咧都真係争啲啲嘅，但係咧讲到咧话消费降级咧就连带落去便利店嘅生意做得好。嗱，有间咧日本嘅便利店，我估你去日本都记得㗎，叫 Lawson 啦。咁呢间 Lawson 咧半年咧进账咗152亿元喎。 但日本嘅便利店係真係 正嘅，多嘢賣嘅，係啊， 同埋好食啊嘛啲嘢， 係啊，啲飯團都好食啲啊嘛， 唔知點解個丁飯都好食啲。 佢最誇張咧就係你就算揀啤酒嘅種類咧，佢淨係個啤酒櫃都有兩版俾你揀，好誇張喎！你要水果味啊，要其他古怪嘅味道都會有啦咁樣。咁同埋咧，你零酒精嗰種飲品咧都係比較多喎，所以咧我话呢个便利店咧，半年进账152亿，我问小白咧，你有冇份进账？你有份， 应该有嘅。 当中有200 yen 系你俾嘅。 你知唔知咧？其实日本嘅便利店佢哋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好叻，佢哋用一啲动漫嘅 character，或者用一啲好有趣嘅 cosplay 咧嘅方式咧去到赚钱嘅，因为佢哋会做好多限定嘅，例如我揾咗，例如揾咗神光第一次五个主持，就净系做一只限定嘅商品，而大家好中意嘅，跟住大家就会疯狂去到买嘅，咁你要买咗好多种唔同嘅产品咧，跟住先至可以再换到其中一只嘅， 系啊， 喺呢一个方面，其实佢哋赚钱都相当之多， 冇错啊，咁你话喂便利店做到生意，超级市场都真系做到生意，嗱呢个就移向大湾区啦，咁你冇辦法，即係過往嗰兩三年就係大家不斷宣傳大灣區，依家未收成期咯。咁你見到香港人北上係正常會咁樣發生，因為你過往嗰兩三年宣傳得到嘅效益嚟啊嘛。咁當然內地啲民眾喺灣區嘅兄弟城市，佢哋都會有好多朋友，譬如東莞嘅朋友啊，或者佛山嘅朋友都會落嚟香港睇煙花。咁我絕對相信有個互聯互通嘅。咁點解無端講話個消費降級咧？就係大家都慣咗，譬如香港人咧翻到去內地咧行嗰啲大型嘅超級市場啊。咁依家有兩間都會喺呢個深圳落户啦，包括就係 Sam's Club 啦。咁你香港冇啊 ？Sam's Club 同埋喺香港咧有旅行社就做團。上去，即系话喂，声称话包埋你个会籍啊， 系啊， 咁啊同你上去走一转啊，咁样。 其实个会籍咧都唔贵嘅，200蚊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佢个团就即系 double 价钱咁样咯，差唔多。 即系教你点样可以快速咁样攻略到所有你想要嘅嘢 咧？唔知系咪啊？咁另一间就系Costco 啦，咁样咁啊嚟紧一月就唔系嚟紧咯，依家未一月咯，一月都会落户啦。 我真系有谂过去行，因为我真系有朋友咧，系特登落咗会啦，然后买咗只巨大嗰一只鄙视嘅嗰只龙啊！ 鄙视嗰只龙？ 有只龙咧，成日啤住你嘅咧。佢买咗一个系差唔多两米， 系系 好， 哦，即系公仔嚟嘅， 一米啊，一米咁样。 啊，买公仔嘅 系啦。咁佢就话：哇，好抵啊，好好行啊，行咗成日啊咁样。 咁我又讲翻呢啲超市咧，其实都系外资嘅，都系一啲大嘅上市美国上市公司嘅子公司啦。咁就拣咗一啲地方较大嘅地方嚟开呢啲超市啦，咁样。其实周边地区都有嘅，咁你唔好就系话啊湾区有，周边地区都有嘅。咁我哋 可以近啲就可以行到咁大型嘅超市啦。 我自己都好乐见噶，我表弟有嗰啲大陆牌啊嘛，攞咗，跟住佢就上咗去，成日咧就一箱箱面咧，一路兴食嗰啲蟹王面。 系啊系啊系啊！ 哇，我想讲个蟹王面咧，即系其中一个牌子嘅蟹王面，哇真系～佢好贵嘅，其实咧佢一盒咧150蚊人民币一盒啦。 但有几多个啊？ 得3个嘅咋。咁你变咗咧50蚊一个，但我转个头咧一定要俾嗰个成果片相你睇。嗰个成果相，哇！ 你系觉得 好好嘅？ 震慑，震慑，真系震慑，真系震慑。 呢一类型嘅叫做大型商场或者超市咧，我有大型超市添啦。我有听，我自己未上嘅，但我听啲朋友佢哋上过讲过咧，佢话就好比我哋喺九龙塘嗰个大型商场咁样。我哋一个大嘅商场就系人哋一个超级市场。 系啊， 咁我如果你问我嘅话，其实外国啲大嘅超级市场我都有去过嘅。但如果要大到成个好似我哋九龙塘嗰个商场 咁大， 而系只系一个超级市场，嗰个净系卖厕纸啊。 成行都系同埋好高人嚟嘅楼底，你要攞咧，攞你想买嗰啲都可能仲要揾人帮手，人哋攞嗰个厕纸落嚟点攞？人哋攞架车， 系啊， 攞架车咧，拱拱拱拱拱，跟住咧就伸到最高嗰格就攞你想要嘅嘢落嚟。 系啊，呢、這个咪就 好夸张， 靓仔爱加拿大系冇错 啦，就系加拿大 嗰个感觉咯。咁嗱，呢、這个亦都系一个消费降级嚟嘅，即系小白都讲得啱，就系、是、话喂诶，到时可能你嗰啲咁嘅咩蟹肉面，头先讲到50蚊人民币，有几贵啊？如果你喺大餐餐厅食你啲蟹肉嘅叫做伊面啊，蟹肉嘅面啊，你起码讲紧400几500蚊啦，系咪啊？咁样，咁所以即系你50蚊买翻屋企食，其实已经相对廉价咗好多噶啦。喺呢个食材嘅计算底下，又比方说，譬如你入去呢啲因为呢一类嘅超市，佢就主张一样就冇叫做本地嘢卖嘅，即系冇乜啦。我应该咁讲，佢冇乜啦。其实佢打出嚟嘅排头，佢直情话 100% 咧，基本上都系进口噶啦。佢講就真係咁講嘅，咁當然啦，有啲內地網紅嘅捐窿捐啊，突然間揾到，喂唔係喎，呢個牙籤都係內地製作嘅喎，咁樣，咁我唔知啦，我唔係嗰啲網紅，同埋我冇咁精挑細選啦。不過呢個亦都係今年嘅一個主旋律，就係消費降級咯。即係好多嘢，舊時你會喺街去食嘅，你未必啦，你買翻屋企同你最親嘅人去 share 去買去食咁樣就唔同。舊時可能啊，你又上館子食。或者去居酒屋食，或者去翻 dining， 或者 omakase。咁你过往嗰两三年，其实香港好多即系专做 omakase 嘅铺头都真系又争啲啦。咁你见到日本啊开翻，大家要食都可能去到日本食啊，或者剩啦。咁呢个都系一个新嘅命题嚟嘅。咁啊，1月1号嘅时候同大家又可以分享一下呢啲啦。咁啊，即系主持人都系从住观察啦，同埋方方面面去揾到呢啲资讯嘅。咁啊，着实地咁啊，市民以至三机旁边嘅听众。你哋又可以咧自己周围去感受一下啊，究竟呢件事系咪真真实实发生紧呢？ 你不要回头，你不要念旧，你别听老歌，世界会下雨。你忘了从前，才拥有以后，人们都想这样选择，要聪明点，现实点，将错就错，可万一我做不到呢？你笑着又退回了雨中，你说巷子里有光，两个三个好朋友都在烟火里入座，没有一个人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亲吻他的眼眸。命运慈悲多含有，尚未知晓人生悲与愁，停留在路口，我不向前走。没有一条路叫如果，把所有的道理都看透之后。我记得巷子里有光，两个三个好朋友都在烟火里入座，没有一个人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请问他的眼眸。尚未知晓人生悲与愁，停留在路口，也算一种选择。老歌唱着，下雨了，雨又停了， 山路过的朋友们和我，起身一个个离座，消失在路的尽头，时间把一切吞没，可我从没害怕过，爱的人会带我走，带我牵挂那天走过街头吹的风，只需牵手无需占雨斗，寻常你回家像故事的开头，安睡在梦里像故事的最后， 我都睇咗阿华哥呢部戏，刘德华先生嘅《道理都懂》。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大家好，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欧啊。许诺新一年为屋企人做嘅事，梗系执屋啦。成日啊都话屋企乱噶，系时候咧执屋啊！实行依家开始执，由年头执到年尾，齐齐整整过年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新盼望，人人都咁旺。 晨光第一线，船仔。 新一年一起看看关于钱钱啊，喺呢个钱嘅嘢。嗱、 啊， 唔、知道你哋有冇一个叫做？即系点啊 ？subscribe 一个掣，就系、好容易咧。譬如譬如嗰个串流平台、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或者 D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啦，大家好多时都有订嘅。 有啊，系啊。 又或者我咧自己都有，我发现我都订几多嘢啦。譬如即系你个云端又要俾钱啦，然后我个 AI 又要俾钱啦。 系啊，系啊。即系噶，你网络上边无端端付费咧，呢啲嘢咧无情情啊，用咗一嚿钱，同埋有啲专栏作家，我有阵时会喺即系 Patreon 都会睇俾钱睇下佢哋啲嘢噶嘛，系咪先？ 哦，系啊， 咁嗰度又系钱， 又系钱啦、 唔经唔觉成日会有啲新弹出嚟嘅资讯，就可以又喺你个荷包嗰度扣咗唔多噶，每次都系 系啊，每次 $12美金或者$7美金咁样咁啲 啊。我就望一望，咦，我又扣咗啊！哦，好似感觉唔肉赤，因为佢每一笔可能间唔时先弹话$8咁样咧， 系啊系啊。 咁嗰刻你真系唔觉噶， 哦， 但系其实咧都可以话你储储埋埋嗰一嚿钱咧，都系真系一嚿钱嚟噶。 你我有冇同你讲话？原来咧我一直都有订阅咧。呢、這个大台嘅付费版嘅， 吓， 即系超级大台，超级大台。咁我喺度谂翻，点解我会订阅咧？就系、好似有一年佢唔知有得播英超联赛杯定系足重杯，跟住我又好想睇嗰场阿仙奴。咁啊订阅咗，原来一嚟咧就订阅咗三年啦，我都 三年添。 系啊，我系早排先发现，咦，系，原来我有订阅咩？我冇睇过，但系anyway 啦咁样。 系啊，其实咧呢一种咧，我哋可以讲啦，自己成为咗一种叫做被动消费者啊。就 系 其实我哋咧连俾钱嗰下都悭翻，因为全部系自动噶嘛。咁、我哋基本上咧，其实系冇购物呢个行为啦、然后我连谂都冇谂咧，已经每一个月固定咧系有一笔支出噶啦。 系。 咁如果咧，其实我哋好容易就系唔记得咗，咦？原来我哋有俾过呢一笔钱噶。 啱啊。 又或者咧？其实简单啲嚟讲，我哋揿咗嗰粒掣咧，已经其实交出咗我哋呢一个交易嘅权利噶啦。 除非嗰个钱好大咯，其实都系好叻嘅。我觉得呢啲网络商户咧，就系佢咧一定唔会个定价系好多。如果佢系讲紧每个月咧要收你譬如过千蚊啦、千二蚊啦，你一定会知 道。系啊， 即系比较大啲嘅数目啦，起码四个 digit 啊，即系你去到上千蚊，咁你好谂一两谂，你觉得自己冇需要咧，就即刻会唔再 subscribe 咯。 系啊， 但系同你讲紧咧，$10-$20咧，你又觉得啊，$10-$20仲要一个月， 咁好似几好啊？ 都唔知边个发明咧，一样嘢咧摊开一个月咁计咧，每日同你讲$1-$2， 哦， 系 啊， 呢一个计算方法咧，系所有 sales 咧一讲出嚟咧，就可以理顺到大家去买嘢， 好似几好啊，好少钱啫嘛。 你有冇试过俾人 sell 健身室啊？ 哇，我 sell 得最多系美容啊。 系美容啊，美容系点 sell 噶？孔小姐，我 真系同我 讲，人哋点 sell 你？ 你有一个嗱阿妹啊。 嗱，你咧好似有少少干冇皮肤，嗱，不如咧做翻一个深层嘅保湿啦。 系系， 嗱，好平嘅啫，一个月千几蚊，负唔负担到啊？我话我唔负担唔到咁样啦。佢话咁啊，嗱，同你摊翻开咁样计啦。嗱，其实咧，你每一日咧净系需要俾十零蚊嘅啫，唔知最后咩会变一个月唔知几百蚊咁样啦，咁样几百蚊啦咁样。嗱，你每一日咧都系俾十零蚊，咁你做一做咧都翻翻晒嚟啦，咁样。咁我又俾佢说服到， 系啊， 即系谂翻转头，我喺度做紧啲乜嘢啊？ 我所有都系咁样噶，我都会有唔聪明同埋唔 smart 嘅时刻，就系、是、去到摊日子咯。我每次摊日子都输噶，譬如咧保险又系咧，你谂下蒙生，你摊翻开每日只要15蚊到，你就可以买到保障啦，为你个家人咧带嚟最大嘅保障，唔系你人生最大嘅幸福咩？ 保障啊，仲有百几万冇可能。万一你真系唔，即系万一真系有啲咩事， 你 有个保障啊嘛！ 一月一号同我讲呢啲，万一你讲万一， 哎呀，唔会嘅， 红福齐天 嘅系 嘛？ 系 啊， 红福齐天嘅。 所以话你话呢啲销售唔好讲陷阱啊！我觉得呢啲系一啲销售嘅技巧，系几咁高明咧。 同埋咧，佢最我觉得最蛊惑嗰个位系咩咧？通常你想 揿高明啦，高明人哋都系做生意啫。 如果你想揾呢一个叫做 unsubscribe 啊，即系我想唔再订购。其实咧呢粒掣咧系几难揾噶，即系通常你都系要揿个 setting 啦，然后又要揿个 billing 啦，之后要系咁入一堆密码啦，之后先可以揿到 unsubscribe 嗰个掣嘅。你揿之前咧，佢仲要问你点解啊？ 佢仲有个客服咧懒好咁样同你问你话诶，点解你会取消啊？不如我再送啲咩俾你啊？我优化我哋嘅服务啊，等等成成啦，乜都好啦。即系总之佢会无所不用其极咧，去停止你唔再俾钱佢使咁样咯。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有几个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嘅。咁第一个方法咧，就系即系当然啦，希望呢一啲商家系可以自己即系取消订阅同埋开始订阅系变得一样容易嘅。第二个咧就系其实你真系应该有个 app 咧系长期追踪住你哋呢啲订阅或者后台嘅支出嘅。 啊，啱喎，系啊。 咁你真系记住自己，你见到自己个笔数咧，你突然间见到可能真一个月。几嚿水几嚿水咁走，唔知道我冇用过噶，咁你就会知道啦。咁所以咧，2024年咧，不妨开始睇一睇自己有啲咩数目咧，原来系唔小心摆咗出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展望2024年，特区政府会推展两大目标，包括增强发展动能、搞活香港经济以及改善民生。尤其喺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后，第七届区议会今日开始投入服务，更好凝聚社区力量。李家超喺社交专页发表短片，佢话2023年。香港走上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新征程。香港有很多好的轉變，去年他提出兩個目標都已經做到，包括帶領香港走出疫情困擾和全力落實施政報告措施。李家超說，相信只要社會各界同心合力，2024年的香港一定更勝從前，在國際舞台上變得更耀眼奪目。旅发局随即夜在尖沙咀海旁举行跨年倒数和烟花音乐汇演，超过479,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搭正00:00现场一起欢呼迎接2024年。烟花汇演随即开始，汇演以新年新传奇为主题，分为5段，以四季变化为灵感，历时12分钟。有市民表示，事隔20多年再到尖沙咀现场跨年倒数及看烟花，心情好兴奋，有内地旅客与家人来港跨年庆祝，表示烟花汇演好精彩。亦有来港读书的内地学生说，昨日下午已经到尖沙咀海旁，希望新一年愿望成真。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出席倒数活动，期间又与市民握手。李家超祝愿香港2024年样样都好，市民身体好，收入好，经济好，所有人的生活更美好，香港更好。入境处数字显示，

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来到2024年呢，当然呢就要執拾一下大家的工作台面，清理一下，今天迎接一个新一年啦。 哦， 啱啊，你讲到。 我来先啦，讲到執嘢了，好啦，我哋啲处女座最喜欢干净的。除了呢，我昨日已经在家呢，是喎，尋日喺屋企大掃除，唔知點解無端端 已經新曆，通常都係咁喎， 又啱 喎，係啊，新曆都有新曆大掃除，農曆都有農曆大， 因為可能咧屋企有細路仔咧，即係大家就好容易產生共鳴，咩咧？係同聽眾產生共鳴，因為咧屋企有細路仔係一定會好亂嘅，咁我咧實在太過容忍唔到啦，於是乎咧就最起碼唔執佢哋間房。都執咗個廳先，咁啊見翻啲台啦，係見翻個台面啦，咁啊見翻啲玻璃啦，咁啊見翻啲靚嘅嘢啦，咁啊嗰啲雜物咧，亦都盡量安置咗佢喺一個咧就隱蔽啲嘅地方，咁啊眼不見就為乾淨咁樣，好啦，咁啊所以咧都已經係執拾咗啦，好啦，咁但係我自己本人咧喺工作上面咧有好多嘢都係需要執拾嘅，我就係最主要執拾係咩？同阿歐應該差唔多，執拾我哋嘅電腦，我哋嘅電腦咧， 將上年嗰啲 folder。即系有啲唔需要嘅，即刻抌晒佢。 冇错啦，系啦，咁啊，有 都系咁抌，系咁清 email。 你知唔知嗱？譬如咧，我哋自己录音咧，我哋都系用 wave 噶嘛，即系个档案格式叫做 wave 啦。其实咧系颇为嘥位 嘅，不过就即系前辈讲就话牢固啲啦，同埋个音质会好啲啦。咁呢啲都系啲前人嘅说法嚟嘅。 冇错，既然 compress 系点，我哋唔理啦。咁我哋梗系做到最好啦。好啦，咁然之后咧，咁我哋就因为 力尽啊。 完美啊，系啊， 力尽 力尽同力尽细佬都出埋嚟啦， 力尽力尽真系啊，力尽 咁跟住 细佬就系 完 美 啊嘛，好啦，咁然之后咧， 你做 pop 咩？佢系咪之前啲 event 帮我哋二台做有冇咁样 tag 过？ 我唔费事笑佢啦，佢咁俾心机去帮我哋做， 我以为你做呢个国际流行音乐节，佢好似有出席噶嘛？ 佢嗰阵学校表演嘅时候，表演完我同佢讲，哇喺台下边啲人咧。真系好中意你、啊， 正常啊， 好受欢迎、 啊。我有啲朋友仔女士嚟嘅，佢都话啊，你识唔识有个歌手力俊？我有听过咧，有播过。佢咧 I G 嗰度咧，成日都唔着衫嘅， 系咩、啊？我话冇、啊，但我净系见到台下边好多人大声嗌啫，你好靓仔啊！咁、啊、我见到台下边啲反应咁好啦，咁于是乎咧喺台后边咧就谂住笑，哇！你真系好多女 fans， 跟住望一望我。因为咧，我喺度教 嘅，系啊，系力尊系教书噶嘛，好似嗰阵时出道嘅时候都有人访问过佢都系， 系啊，所以咧后屘先发现咧，原来佢系非常之熟悉嗰间学校，即系嗰啲捐窿捐罅位咧，就问佢啊， 咁佢系咩 Sir 嚟噶？想问， 我冇问清楚佢， 力 Sir 咁样，通常呢啲艺名嚟噶，力尊呢啲好明显，我估啫，唔知系咪真系咁啊？嗱，喂，唔好讲，就系讲歌手朋友啊， 讲翻嗰个咩先？执拾自己啲嘢先，咁因为我哋自己电脑入边咧都好多。嗰啲聲音檔案啊，咁有好多咧，其實用完又冇特別咧，係需要留低嗰啲咧，我哋都應該係要 delete 咗佢嘅。如果唔係咧，部電腦咧太過多嘢儲存喺度嘅話咧，其實都影響佢哋嗰個運算，即係影響個速度啊嚇。咁影響運作嘅話咧，咁啊2024年我哋自己做嘢都 kick 下 kick 下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將入邊嗰啲唔愛嘅檔案咧，就 delete 咗佢。整理翻佢，同埋咧由2024年開始咧就要花學靈得好啲啦，即係啲嘢咧就全部都係有規有矩，跟翻曬佢哋嗰啲年月日啊排序嘅話咧，咁自己揾嗰啲檔案花學靈嘅時候咧都方便啲。咁呢個咧就係、是。我覺得在電腦上面大家可以做的事嘅，係啦，咁令到佢成個畫面同埋成部機咧順暢翻，執拾翻一啲啱嘅嘢，就準備聽日開始開工啦。 係，我都有一樣嘢一定要講啊！嗱，雖然咧你就話你屋企有小朋友就好亂啦，咁我都覺得自己都係一個小朋友嚟嘅，咁所以有我嘅屋企咧。都是十分之凌乱的，尤其是 幻想到 啊，尤其是我屋企张台啦，我屋企间房啦， 全部都是你的嘢， 全部都是混乱啦，系啦，咁我最后尾发现咗个原因咧，系因为 就 是 因为你啦， 咁当然是因为我啦，就是因为你平时买咗啲新嘅嘢翻嚟咧。你冇揾一個位去安置佢， 哦、 即係譬如我本身諗住嗰個位係擺書噶啦，咁但係原來發現咧嗰個位個書咧已經爆咗喎，本、 哦 啊、書擺邊咧？ 好似我二家姐咁，佢實行一個一換一政策咧，其實我覺得係非常可行嘅，因為當佢嗱，假如佢買書啦，佢需要買一本新嘅書翻嚟嘅時候咧， 佢需要放棄一本舊嘅書嘅。 哇，好難喎、啊！但係書真係搞唔掂。 咁佢咪將嗰啲已經睇完啦，或者佢知道呢本書舊嗰本書啦，可以揾到個新嘅主人嘅時候咧，咁佢咪轉贈咯。咁咪可以容納一本新嘅書咯。 哦、 即係佢所有都係 CD 啦，同埋個衣櫃咧，長期都係好少衫嘅，因為佢又係一換一政策嚟嘅。佢、哦、當佢買件新嘅衫翻嚟咧，佢就要斬攬犧牲一件舊嘅衫、 哦。 所以話咧。當佢知道邊件衫佢需要換嘅時候，佢先至會開始睇衫。 哇，好有規律啊！ 佢 極 簡主義嘅， 除咗極簡主義同埋七號有規律，你先有個執行力先得咯。 我已經買咗咯、 啊， 我嘅執行力就係買咯。係 啊，係、啊、你嘅執行力係買。係 買咯， 啊、 我執我冇執行力喺換咗佢。 幾換咗變咗堆填區㗎 ？Exactly，、啊、講得非常之好。 咁咪搬間大啲嘅屋咯，係 啦、 啊，都係講。 咁我都係執一執，我好似好啲喎、 啊。有啲人啲金錢概念唔同啊嘛，即係你唔使。悭钱噶，因为佢搵钱永远多过使钱。 系啊， 咁咪得咯，好似你咁样，你、 啊、 你一路买楼，系咪一路买楼，咁你咪可以一路买衫咯。好、 啊、 多人都系咁噶， 因为有钱到佢唔需要你啊。到底呢个二万八一尺嘅位置放一件十蚊嘅嘢系咪值咯？ 系啦、啊，唔知系咪咁。我台头都乱嘅，特别系工作台啦，即系节目，无论自己公司定系屋企嗰张剪带嗰张工作台都系乱嘅。咁啊，琴日就执咗屋企嗰张啦。咁啊， 喂，你执咗？ 有周有周，我屋企嗰张好多玩具陪住我啊嘛，咁但系有啲过往有啲玩具摆咗两摆，又直情喺二手拍卖平台想卖走埋佢添，因为太多啊！ 我好好奇，其实你台面有咩玩具？ 有好多，你中意嗰啲都有 系咩 ？Iron Man 啊， 哦， 麦运，我好中意麦运， 系啊， 我有一个。因为 你会唔会有啲咩龙神号嗰啲咁样噶？ 我有 嗰一类嘅，你会唔会有噶？ 唔系咁，旧时钟哥喺度已经送咗一 set 嗰啲咁嘅南无大 进， 你都有，你都有龙珠嗰啲啦。咁、 啊、 你佢 日日都许愿。 佢其实咧，阿钟哥咧就好狡猾嘅，佢系好狡猾，佢送啲俾你。 你知唔知最近？ 另外咧，你要再添置另一啲，你再要再买，佢、 啊、 推动呢个玩具事业咧。 你知唔知 就 系因为 就 系因为佢嗰条南美星神龙啦？最近呢一两日发现南美星神龙咧个掣揿咗你之后，佢唔系好识许愿。我谂住拎翻出嚟维修。不过咧， 咪定还是你攞翻俾阿钟哥许愿？钟哥许愿，你换过个新嘅咩？ 你知唔知就系因为咧？佢嗰条神龙啊，然之后我就买翻南美星嘅无限同埋呢个悟饭啊， 呢个系一定噶啦， 因为一 set 噶嘛佢哋。 好似我送只鸡俾你，你自己咪买姜蓉啊， 咪系咯， 买豉油啊等等成成，即系呢个都系必须。我就玩具比较多啦，同埋，近排又自己懒叻咁样想有啲嗜好啊，又多咗啲唱片黑胶嗰啲，又想揼个柜出嚟。总之有好多呢啲嘢搞咯，整整搞搞都系围绕喺屋企入边发生嘅。咁所以 that's why 就即系多咗啲时间同埋要。執嘅就變咗多咗，你買多咗嘢就自然執嘅多咯。不過我估計自己喺一月尾之前咧，都會清空咗一啲嘢噶啦，將一啲自己唔要嘅嘢啦，或者唔想要嘅嘢啦，都喺旋轉拍賣平台嗰啲射出去咯。 哦， 係希望有人要啦。 即係嚟緊有好多珍品、 啊，唔 係 啊， 網上邊。 我真係覺得自己有好多嘢都唔需要，同埋。即系嗱，好似我哋过往嗰两三年，突然间兴翻四驱车啦，大家倾偈咁。我储埋咗四盒，有两盒都冇砌过。 边个四驱狼嗰啲嚟噶？ 类似嗰啲咯。咁、哦、你摆到麦林号，你有冇听过麦林號？ 我有啊，咦，好熟啊，麦林号真系就系、是、四驱狼嗰架，唔系喎。 唔系啊，咩阿豪阿烈啊，你有冇听过、啊？ 哦，系，我知啦。我即系蓝色头发同黑红色头发嗰两个僆仔啊， 系啊，唔知买嚟做咩有一盒咁啊， 林浩 咁嗰时想玩嘅时候，梗系觉得好霹雳啊，如何如何， 系啊系啊系啊， 你而家见翻佢嘅时候，个盒又有啲霉，我屋企真系比较潮湿啲嘅，近海少少，跟住。唉，跟住又咪想卖出去咯！依家好似买翻嚟百几蚊，依家四廿几五万蚊都冇人要。 你不如砌咗去玩咗去算啦。 不如送俾你俾个仔玩啦。即系我真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无聊嘢买咗翻嚟，即系好多，真系好多。 唔好望住我还好，我还好，你送俾小白啦。 我而家一睇咧，我 唔好望住我， 冇人接收。即系当年即系兴嘅时候，梗系哇， 啊、 即系你买翻嚟，哇正啊，好劲、啊。 喂，有冇菜到啊？你屋企 冇啦。 咦，唔系会送俾 Vicky 咪？啱啱 Vicky 好中意砌模型啊嘛。 Vicky 又中意砌 边个？我哋嗰个 系啊？ 点会啊？ 唔系嘛？ 冇听过，出 记错咗啊？ 节目讲过噶、啊。 佢砌嗰啲唔系砌呢啲噶，系嘛？ 模型 唔系应该唔同嗰种嘅，唔同嘅。模型咯，但系可以新尝试咁啊！真系， 唉，好多，仲有啲，唉，总之太多嘢啦，唔好讲我屋企有几多嘢，一讲我就烦啦，一讲就猛啦。原先一月好开心噶嘛，好啦，嗱，不如咁，我哋咧即刻听下，转头话你知啦。总之，听众朋友，你哋自己执嘢就执嘢啦，吓、啊、吓。 唔知大家见到限定商品或者系大减价等等嘅字眼嘅时候，会唔会想冲入去间铺睇下呢？就算你平时对间铺冇咩兴趣，点解咁样会令到我哋冲入间铺？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通常大减价的时候，那间铺一定会有大量的人光顾，原来是因为群众心理，我们会担心错过了这一次机会之后，以后就买不到这些这么便宜的商品了。另外也是跟稀少性的原则有关，我们觉得越难拎到手的东西就越珍贵，所以人类对于限定这种数量有限的词汇其实是很没有抵抗力的。瑞士心理学家史提芬·沃尔的实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他就准备了两个罐，一个装有十块饼，另外一个就装有两块饼，参与实验的人就会讲究竟哪一边好吃一点。其实两边都是同一款饼，不过多数人都会答两片那边好吃一点。另外亦都会再拿两个罐出来各装两片饼，然后又告诉实验者听其中一罐有人吃过，多数人都是会答有人吃过那罐是好吃一点的。所以我们都不难看得出，人对于限定或者特别的东西其实是真的很没有抵抗力。不过如果这种购物方式变成了习惯之后，会很容易买入了一堆非必要的东西。咁所以如果你想悭钱嘅话，买嘢之前记得谂一谂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啊！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今日一月一号嘅公众假期，我哋唔玩读心术，唔玩攻心计。今日讲下咧，其实大家到底点样可以喺新嘅一年入边？真係達成目標，我諗咧去到2023年年尾嘅時候，大家發覺咧就年頭定立一啲嘅目標嘅時候咧搞唔掂，於是乎咧就選擇咗另外一個嘅方法啦，就係、是、當你冇辦法達成目標，你就選擇躺平，係啦，開始安慰自己唔緊要啦，出年再嚟咯，咁好容易咧就會諗到呢一個嘅想法噶啦。咁但係當你年頭定一個目標嘅時候，點樣可以容易啲實行呢？原來我哋係有方法可以逼到自己做得好啲嘅。好啦。首先这个目标最老土的句呢，就是当我们的目标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拖延性在我们的。例如我纯粹用体重管理去讲。体重管理呢，当你想着去到 set 一个目标给自己的时候，你只是想我要瘦一点，或者我要做得怎样好一点 的。 是。但是当每逢大时大节的时候，就会令到你即完全是没办法实行到你的计划的时候，就开始会淡忘了，甚至乎会将你的计划完全彻底剔除了。 可能搞了头那两个月都做到体重管理的，第三个月开始差一点了，跟住第四第五个月低，既然第三个月都做不到，放屁啦。 其实你拿开个2024年表，你都知道每一年即每一个月呢都梗係会有啲节日嘅，好少冇嘅。咁你譬如二月，咁你有农历新年，咁唔通你唔食饭咩？同屋企人咁你都要食㗎嘛。 真係难啲。 咁你话如果你话唔通复活节你唔食复活蛋咩？咁一阵又话你唔食朱古力，咁又成好啦。咁所以呢一个呢目标呢，我哋应该係将佢量化咗佢。呢个係非常之有效嘅。咁你食物呢故事係可以用将佢量化。咁你点样量化呢？你就直头将你自己嗰个嘅体重咧，系真系每一日去到计算。当你每一日去到计算，同埋每日有个数字俾自己嘅时候咧， 系 可以一个好大嘅推动力，令到你可以持之以恒嘅、 嗯。 我有个朋友咧，正直就系佢而家真系将佢个体重管理量化紧嘅。 系 咁佢咧，每逢食饭嘅时候咧，佢都真系会睇清楚每一道餸。佢可以承受嘅卡路里有几多，跟住先至去食嘅。的而且确咧，如果你话同啲亲朋好友嘅时候咧，系会多咗啲顾忌，同埋可能会有啲唔好意思。但你明言同人哋讲话，我而家处理紧呢个体重管理嘅问题嘅话咧，其实大家知嘅。 咦，我试过喎， 系嘛，得唔得？ 做咗一日就放弃咗， 唔系嘛咁快？ 系啊，我觉得算啦，都算啦。 今日一月一号，你就系做咗今日，你就放弃咗啦， 系啦。咁啊唔使嘅，咁你将呢一个嘅，同埋你将自己嘅目标话俾其他人听，就正如我头先所讲，你话俾其他人听，你嗰个嘅 target 系啲乜嘢，然后就叫埋对方鼓励你，咁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嘅。咁当然啦，身边一定有啲损友就唔使啦，食多两件啦，又咁样嘅。咁嗰啲咧你就笑骑骑咁 hea 咗佢算啦。咁最紧要咧就系你每一个小目标你都尽量去完成，同埋将佢咧用数字量化咗佢嘅话咧，咁我相信咧年底你可以睇翻你自己实行嘅目标咧，其实大多数都可以实践到。 讲俾人听呢个系 work 噶，我试过同我个朋友咧一起去实行呢一个一定要十二点前瞓嘅目标啦。咁我哋咧每一日都要出一个story 啦，去话俾大家听，我瞓咗啦，我十二点瞓咗啦，咁样啦，咁啊都实行到一个月噶， 系咯。 但以我真系好难嘅，真系，因为我平时真系两点瞓啊，起码。每一日 系啦，同埋揾啲志同道合嘅人一齐去到完成某一啲嘅目标嘅话咧，咁我相信嗰个成功率会高好多啦。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用街中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馆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 后若果有落雨，我会再结界，才未经会意。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还有乱世去装满，为情侣那样沉闷。何了做都有吧，沿途滚了精石全收下，到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丽。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 佢名字系 Jeffrey 魏俊生，有呢首作品叫《我的世界地图》，嚟到咧将近九点钟嘅时间咧，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干燥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啊吓，咁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现正生效嘅19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神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入面呢，咁喺直播室入面亦都邀请到啊，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住宅社工啊，靓女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的而且确呢，咁啊过年啦 ,2024 年呢，大家都抱住一个普天同庆嘅心态。普天同庆又过咗啦，但开心嘅心态呢都仲继续喺度㗎喎。 係 啦，咁就算。 兴奋。 兴奋。因为我屋企都已经系弥漫住一种快乐嘅气氛，弥漫咗好耐啦。 系点样快乐化 呢？由圣诞节跟住去到坑单啦，今日坑单嘅时间更加带小朋友去啲特别啲嘅地方，即系唔好淨系，因为都开始大啦咁样，都八岁人仔啦。咁八年以嚟都系屋企坑单。咁今年起码带到佢出去望一望，原来呢个世界原来出面啲人系咁样坑单噶，哇哇咁样， 好似第一次见咁样。 系乡下，我住嘅地方系乡下，所以就系、是、乡下仔出声。系咁的而且确咧，营造一个快乐嘅气氛咧，喺屋企嚟讲系咪相当之重要咧？呢、這个？ 其实呢之前都有一个家长同我倾偈呢，佢话哦，我就係想快乐咁样。当然快乐我其实梗係好啦。但一个家庭唔会淨係得快乐㗎嘛。即係例如我遇到一啲挫折啊，又或者一啲。 佢默书唔合格咁样，都系一啲 机要面对。好嘅闪佢下下都淨係得快乐咁样。咁其实调返转头下就係、是、我哋点样积极啲正面啲，有呢一个气氛呢，我觉得呢个都好紧要啊。平日你点样去令到个屋企嗰个气氛嗰个氛围有呢种嘅感觉咧，又了解一下你先。咦，你有一种腼腆喺度， 好似做节目咁咯，即系我记得遇到啲。如啲古灵精怪气氛嘅时候，就好似做节目咁啦。喂，即刻上链啊个人，咁啊将嗰种气氛咧就炒热翻佢。 哦， 系啊， 即系用你嗰、那个气氛去带动翻。 冇错，冇错、哦。不过如果个气氛真系太严肃嘅话咧，又作为除咗系主持人之外，亦都系爸爸身份嘅时候，呢啲位又要企出嚟啦，即系都要持平啊，或者持平立翻节目啦，即系都要去闹下个仔啊，话下佢啊，提醒佢啊，咁样。 OK， 即要教嘅时候就严肃啦，嚟教啦；要开心嘅时候就开心。 不过呢个系嘅，严肃嘅时候系好严肃，咁但系一过咗严肃嗰刻咧，都会即刻同佢分啦。我话你就话完啦，咁你可以继续玩噶啦。我跟住我就自己会主动，有阵时咧话多两句咧，细路仔真系会有啲唔开心嘅。咁你又要。又氹，所以有阵时话佢嘅时候咧，我都唔知道自己系咪一个负责任嘅爸爸，因为我为咗之后唔好氹得咁辛苦，我就唔好话得咁狠。 去到令到自己容易啲处理佢情绪嘅问题。 哦、你喺话佢嘅时候都好理性， 系啊， 你谂埋之后嘅后果，你对你嘅后果， 后果都系我自己要食翻啊嘛。咁所以就话佢就尽量点到即止，蜻蜓点水，嗯、但佢又明啦。佢唔明咧，就再狠少少。到佢真系明咧，就收啦，就停啦。咁、之後自己都好處理嘛。 嗯、即係有時可能你嘅角度就係、是，哦，總之我講到一個點，我覺得你已經 get 到啦、 啊。 即係你唔需要去到好嚴厲噶嘛、 啊。 有時我小朋友可以理解你講嘅嘢咧，唔、需要去到一個超級嚴厲嘅狀況。但我俾佢感覺係認真。今日咧，好想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因為2024年啊嘛，想同大家傾下咧，點樣可以建立一啲正面啊、積極嘅家庭氣氛氛圍。咁啊，今日讲四个点嘅，即系一个提醒嚟嘅啫。第一样嘢咧，就想提大家每时咧都欣赏同埋赞赏嗱。呢、這个我相信你都成日做的。 呢、這个有冇嘢赞都揾嘢嚟赞啦。 你应该系可以好揾到嘅时刻，时刻每秒都揾到嘅，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对好多家长嚟讲都好难嘅，即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戴住好多有色眼镜睇住，日日又即系食饭又唔食得好，咁瞓觉又唔瞓得好，你好难可以躺开。开个心咧，即系真心去觉得，哇！呢、這个小朋友真系好正啊，生出嚟嘅真系一个宝嘅咁样。咁但系我哋都要提自己嘅，即系去到一个即系一个点嘅时候，每日啊、哦，我都可唔可以揾到啲空间，真系认真啊，即系真诚咁样去欣赏呢个人咧咁样。嗱，第二个点啦，呢、這个唔知道你有冇做，每日起身同瞓觉嘅时候一个拥抱。 哦，呢、這个有、哦， 系、啊， 反而佢哋开始嫌弃。细嗰个，因为两个仔仔，一个细嗰个四岁都 OK 嘅，大嗰个咧有阵时就你瞓觉之前你过嚟抱抱啦咁样，揽一下都好，跟住佢自己坐咗上床啦， 够啦， 系啊， 八岁啦， 系啊，够啦， 我而家大，系所以咧，如果佢肯俾你揽咧、你都要好好珍惜。我讲紧细嗰个， 细嗰、那个有啊有啊，我有好珍惜，因为我见到大嗰个 sample 嘛，咁就代表佢好似罐头咁样会过期啊。即係呢種情緒會過期啊，所以就趁佢仲係保鮮期嘅時候，就盡量攬多啲。 係，其實你講得啱啊，唔同年歲咧建立關係嘅嗰個模式都係少少唔同。 係啊，冇錯。 即係你個大仔都叫做就快踏入呢、這個。 青春期就快青春痘 啊！佢有時係好有自己嗰、那個同人保持嗰個距離啊，又或者佢好想有自己空間啊，唔係好想下下都喂黐身黐世唔好啦。 所以做家長咧，最好就係真係好了解自己嘅小朋友到底個興趣喺邊。譬如我自己仔仔本身佢真係好中意踢波，咁我同佢建立一個關係嘅方法已經唔係話淨係。譬如平時透過玩具或者透過一啲遊戲，透過抱抱咁樣，而係透過足球教佢點樣射波啊，然後睇嗰啲漫畫咧，咪好多古靈精怪嘅動作嘅，就教佢點樣練。咁當然我自己唔識啦，咁咪同佢講人哋卡通片嗰個都得啦。 你講起呢樣嘢，諗起我有一個識嘅爸爸咧，我覺得佢呢個方式都幾絕嘅，就係佢個仔咧本身好中意打機嘅，咁咧佢咧就諗住投其所好啦，因為都係大啦，即係唔想呢啲咁嘅接觸咁樣，咁佢就。佢真係學打機喎，咁佢打嗰種咧係要聯盟嗰啲嚟嘅，可以。咁佢就學打，跟住咧就後嚟就嬲佢個仔， 要 make friends 透過呢樣嘢， 我都識打啦。不過佢 train 過自己一段時間係 OK 嘅，咁就佢仔就冇嫌棄佢，因為見佢都好似能力 OK， 咁好啦，聯盟啦。咁你知啦，聯盟咧就要夾時間噶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佢又可以咧。即係佢都保留住一啲策略嘅，就係我又可以 control 你玩打機時間，又可以一齊玩。 哇！這個好 嘢，跟大家一齊傾策略。後嚟傾傾下咧，就立埋佢個仔嘅同學仔一齊玩，就三個一齊聯。聯聯下咧，人哋個同學仔咧個爸爸又話：點解你哋幾個玩唔漏我玩嘅？跟住就四個一齊。 哇！ 係啊， 呢招高手喎、 啊， 呢招。 係啊，即係我哋就係咧第三點啊，就是、我哋點樣一齊建立一啲有經歷嘅一啲體驗啊。呢啲體驗咧可以係嗱細個嗰啲咧體驗就可能係一齊玩啦，一齊做一啲嘢啦。大個少少咧，可能你好似你個大仔咁樣，你要投其所好。佢中意啲乜咧？你尽量试下自己可唔可以都可以即系适应得到，大家系有一啲共通嘅话题，或者一齐有啲共通嘅经历咁样，系啦。嗱，第四样嘢啦，就系倾偈啊。 倾偈有呢个 嫌弃你啊？ 但系倾偈都会嘅，即系有阵时佢唔系好肯讲嘅时候，你就撩佢咯。即係好似我哋有啲嘉賓，嗱你就一個好講嘢嘅嘉賓啦。有啲嘉賓唔肯講嘢嘅時候，你就盡量講多啲 topic， 引起佢嘅興趣。咁其實 阿仔都系一样噶。例如佢喺学校一啲嘅活动，你想知道佢今日嗰个情况系点啊？咁你就要同佢讲，你今日譬如足球活动，你有冇入波啊？有冇用我上次教你个招啊？呢啲咧，咁你就开始引起佢兴趣，跟住就讲埋其他上堂嘅情况点啊？有冇因为想喺课后活动？ 点解你咁似嗰啲咧？即系嗰啲监察员咧？你到最终都系想问佢今日究竟发生咩事？系咪？ 系啊，我最终都系想知道佢每日发生嘅事情系点样嘅，即系多啲了解佢有冇遇到啲原来特别唔开心嘅事。 系，想去讲下自己，冇错，即系开心唔开心都可以讲俾你听咁样。 系啊系啊，咁佢都好彩就系因为佢每日发生嘅事，暂时我都觉得系开心嘅，即系就算。佢好有一样嘢我都要赞咧，就系佢都好善用自己小息嘅时间，佢会利用自己小息嘅时间去到做功课，因为佢知道做完功课咧， 就可以 之后可以去踢波，而踢完波之后唔使话翻屋企赶功课。 嗯， 系咁呢个我都好欣赏佢，我亦都有赞佢呢一样嘢，即系我话原来你系可以利用小息嘅时间，去到令到你夜晚就算踢完波夜晚都唔需要赶功课。咁你呢个善用时间嗰个技巧好好，我赞完佢之后咧，佢记咗喺心入边，所以佢就好善用佢自己呢一个嘅优势，肯愿意小息嘅时候，唔系周围跑。 佢可能唔止小息啦，如果你咁，你赞一赞佢，即系去厕所又谂住点样善用去厕所嘅时间。 所以嗱，有一次佢都好嬲，佢同我讲，佢话小息嘅时候，老师唔俾我哋留喺课室做功课，我拎咗出去走廊企喺度做咁，我真话，我听到嘅时候，我就会知道佢今日发生咗一件对佢嚟讲系伤心嘅事啦。因为佢就系因为企喺度做，佢做唔晒，所以变咗夜晚踢完波翻屋企咧，就要继续赶功课咁样。 哦，系啦，你个仔都真系记住咗喺心里，觉得呢一样嘢好正。 呢个就系因为即系嘉嘉成日都话同我哋讲，就系话啲要赞小朋友，佢一开心佢撩起条筋，佢记住咗，佢就记住咗啦。 系，哇，咁你吸收得好好， 梗系啦。 你系咪赞佢嗰时上面就话，好似爸爸一样，都系咁善用时间。 咁呢个唔多唔少都有搭多棵粗落去噶啦。呢个系啊，咁所以咧有好多正面嘅方式去到令到家庭嘅气氛好好啊。唔该晒嘉嘉，拜拜。 拜拜。 宠物有好多唔同款式，除咗猫猫狗狗之外，喺水族箱入边嘅。其中一種叫做小龍蝦，小龍蝦咧係一種可以作為寵物嘅非常之可愛甲殼動物嚟嘅。要照顧一隻小龍蝦嘅話，其實都有好多東西你要準備好噶。你一定咧要準備一隻小龍蝦先啦。小龍蝦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例如有唔同顏色，亦都因應住佢哋嘅品種價錢不一樣。另外就係你需要買一個合適嘅缸俾佢啦。小龙虾需要住喺一个酸碱度为7，即是中性酸碱度水的一个水缸，而且水温要经常调节在21-24度之间的。所以你去水族铺的时候，你要跟他们说你是要饲养小龙虾，要准备一些恒温的装置，令到你的水的温度可以经常适合小龙虾。好啦，你要留意住小龙虾的特性，因为他们的水族箱里面喜欢放一些就是可以给它挖洞匿埋啦，而且系有啲黑暗嘅环境噶，所以咧，我哋更加要添置一啲嘅工具，可以俾佢哋喺入边匿埋，甚至乎咧就系享用佢哋自己嘅私人空间。食物方面更加要小心啦，因为佢哋特别中意咧就系食一啲小龙虾专食嘅饲料噶。佢哋本身就中意食蔬菜或者一啲坏咗嘅食物。如果你唔想俾一啲佢哋专用嘅虾丸嘅话，你亦都可以用一啲冷冻食物，例如系红虫、冻鱼或者丰年虾俾佢哋，亦都算系唔错嘅选择嚟噶。小龙虾或者可以同其他嘅鱼住埋同一个缸入边，因为小龙虾都中意占领缸嘅底部嘅。咁但係如果呢个缸入面有一啲昂贵或者稀有嘅鱼类品种，你就要决定喺饲养小龙虾之前係唔係佢哋真係可以摆埋一齐啦。小龙虾唔单止係鱼缸底部嘅占领者，佢哋更加係清道夫或者係猎人添。呢、這个意味住佢哋有机会呢会向一啲拦路嘅鱼作出攻击㗎吧。不过喺大部分嘅情况底下，小龙虾係会攻击嗰啲生病或者开始沉入水底嘅鱼，佢哋自己都会好呢远离一啲身体强壮嘅鱼类嘅。同埋小龙虾系一种会脱壳嘅动物，饲养得好嘅一般小龙虾虽然话可以存活2-3年，但系如果你系同佢非常之有感情倾埋偈嘅话，随时可以去到8年嘅。想知道更多同动物有关嘅有趣事情，咁就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至少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上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力量，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活成是孤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 唱歌啊，殷济如佢名字就系咁样讲啦，名歌曲名字叫做《惯性倔强》。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追踪三十一啦，嚟到2024年嘅1月1号，亦都系2024年嘅第一集嘅港台电视三十一追踪三十一啦。好，元旦日嘅晚上，唔知道有啲咩好节目咧？电话旁边已经打咗俾阿畅啦。早晨，刘畅。 早晨，小白，喂，新年快乐啊！咁多位， 新年快乐啊！祝你身体健康，心脏力健，步步高升啊！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好啦，咁啊，今日夜晚唔知星期一晚上有咩好节目咧？ 咁啊，先嚟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今日元旦啊嘛，有一个新年嘅音乐会啊，就系港台电视32啊，就同大家现场直播嘅，就系傍晚6:15有呢个2024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咁啊，新一年啦，我哋就带俾大家一个全球咧，好瞩目嘅音乐城市啊，就系呢一个2024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咁就系由呢、這个指挥家克里斯蒂安提勒曼指挥嘅，咁佢带俾大家维也纳爱乐乐团喺呢个维也纳当地嘅一个音乐厅，叫做维也纳金色大厅嗰度咧，演奏出好多美妙嘅乐章。嗱，呢个节目咧就喺元旦日嗰度。全世界有9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直播嘅，咁我哋香港呢个地方咧就由我哋港台电视32啊，同埋香港电台第4台同步直播。咁大家记得今晚傍晚6:15要留意呢个港台电视32呢个节目，一齐咧听住好歌过新年啊！ 咁咪真系同全球90多个地方嘅人一齐听音乐会咯。 冇错啊，好犀利啊！ 哇，呢、這个真系壮举啊！我都一齐参加埋一份先。好啦，咁我听完呢一个演唱会嘅时候，或者听紧嘅时候，我都可以又转翻31，又睇第二啲嘢咯噃。 冇错啊，咁啊，扭翻去港台电视31，今日咧，夜晚6:35有认识人大政协，咁啊，不经不觉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最后一集嘅嘉宾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陈仲尼啊。咁啊，陈仲尼本身都系立法会嘅代表嚟嘅，所以佢会喺个节目嗰度咧同大家讲下佢点样咧做好内地同埋香港两地之间嗰个沟通桥梁啊。因为佢一人身兼两个角色，咁啊，一齐听下陈仲尼点样讲啊。 好，咁啊，另外8点嘅时间咧，同哲学都有啲关系噶。 冇错，咁啊。大师对谈，咁大师对谈咧，咁啊，今集嘅题目叫做建筑与环保啊，咁啊讲乜咧？咁就系主持人啊，建筑家阮文涛咧，咁啊佢请嚟咧，同样系建筑家出身，前环境局局长黄锦胜一齐对谈下，咁啊。听下两位大师讲乜咧，就系我哋好多时咧都会听到人哋讲绿色生活啦、碳排放啊、零碳啦呢啲咁样嘅词汇啊。咁但系呢啲咁嘅环保词汇喺建筑上面点样实践、点样应用嘅咧？嗱，今集佢两位咧就同大家一齐对谈，一齐学下呢个绿色与呢个环保啊。 哇！呢啲咧其实都系啲好大嘅学问啊。除咗大学问之外咧，佢哋入边讲紧嘅好多咧，其实都系啲高科技嘢嚟嘅。因为你减碳又零碳，跟住又 又有減排放，呢啲牽涉嘅實在太多啦嚇。咁啊，所以揾兩位專家咧，阿宇文濤同埋黃錦星一齊傾咧，咁就冇甩拖啦。十點半鐘嘅時間啦，聽完啲環保嘢之後，我哋周圍飛啦噃。 冇錯啊，十點半鐘夜晚無極飛行，咁啊今集咧飛到去新西蘭。咁啊睇開無極飛行嘅朋友都知道啦，即係當地嗰啲通常我哋帶大家去啲地方咧，即係因為水路陸路都唔係好通，即係可能係比較困難啲去前行啦，所以就只可以靠飛機嘅啫。嗱，今集一樣，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新西蘭。新西蘭咧都有座山叫做阿爾卑斯山，嗱唔係歐洲嗰座啊，新西蘭的阿爾卑斯山嘅座名嘅啫。嗱，當地咧有一個佢哋號稱成個新西蘭最偏遠、最隔絕嘅農場啊。咁啊，農場兩夫婦阿佳同埋阿 Fiona 咧，佢哋養咗5000隻綿羊、2000隻牛、幾十隻馬。咁但係咧，因為嗰度好隔絕啊嘛，佢哋只可以搭飛機嘅啫。佢哋出出入入咧就用飛機同埋直升機代步。咁佢當然會用佢嘅飛機咧去到務農啦。咁啊，另外啦。我唔知喎，原來咧佢哋好中意玩呢個花式飛行喎， 哇！ 即係啦，即係究竟佢兩位係咪即係被農業耽誤咗嘅飛機師咧？ 嗯， 即係今晚一齊睇下佢哋點樣玩法啊！ 係啦，咁啊，既然今日夜晚都會講到佢哋玩花式飛行啦，咁啊，即係一定有片啊，係講佢哋玩花式飛行嗰啲片啦。 冇錯， 咁啊，而且有5000隻綿羊，2000隻牛，仲有幾十隻馬，我斷估佢哋都係要養好多隻狗仔，嗰啲牧羊犬啊！一直去到帮佢哋牧羊先至得噶。等我今日夜晚一路睇节目嘅时候咧，留意埋佢哋啲牧羊犬啊，留意埋佢哋嗰啲花式飞行嗰啲技术先。咁啊，大家一齐睇睇啦吓。咁啊，今次夜晚咧就无极飞行10:30嘅。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啊！今日系1月1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届区议会今日宣誓就职，经民联后任大埔区议员罗晓峰表示，据了解，早上8:30登记，9:30进行宣誓。由于区议员众多，应该会分组进行，所有区议员完成宣誓之后才可以离开。罗晓峰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表示，相信宣誓程序可以在2小时内完成。又提到过去一段时间，大埔的民政事务专员兼后任区议会主席已经同全体后任大埔区议员举行预备会议，收集他们关注的地区议题，他个人提出区内的交通事项，希望将来讨论。另外，民政事务专员亦初步提出了提振经济的一些建议，包括在区内林村许愿广场及大埔艺术中心设2个特色市集、3个打卡热点等。踏入元旦，玛丽医院有一名女婴在0時05分顺产出生，女婴重3.07公斤，父母都是香港人，而女婴就是两人的第一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展望2024年，特区政府会推展2大目标，包括增强发展动能、搞活香港经济以及改善民生。尤其在完善地区治理体系之后，第七届区议会今日开始投入服务，更好凝聚社区力量。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短片，他说2023年香港走上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香港有很多好的转变。去年他提出2个目标都已经做到，包括带领香港走出疫情困扰和全力落实施政报告措施。李家超说，相信只要社会各界同心合力，2024年的香港一定更胜从前，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耀眼夺目。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为纪念中朝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朝鲜中央广播电台报道，金正恩表示，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朝中亲善之年符合按时代要求，

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晨光Morning Call。 早晨啊，1月1日9:39，今日有咧。屬於香港電台嘅官方嘅呢個叫空中電 場 啊， 係 咪？ 係 啊， 亦都有一個聽眾喎，嗱，佢就係嚟自於樂仔嘅，咁就同佢嘅中學同學講啊，就話啦，光陰似箭啊，我哋已經喺中學畢業咗4年啦，友誼仍然不變啊，感激不盡，期望可以永遠長久。 哇，正喎！呢啲友誼永固嘅故事咧，真係好令到我哋諗起大學畢業或者咧中學畢業寫紀念冊嘅。 學嗰啲都 係 我兩幼兒俾咩長嗰啲， 俾打長啫，俾打長啫， 萬里長城嗰啲啊嘛， 萬里長城長又長， 係啊，我兩幼兒俾他長， 仲有呢、這個。咩？ 仲 有好多噶， 嗰阵时好系啊，一扎噶， 一扎呢啲类似打油诗嗰啲。 你有冇写过？ 佢冇啦，好明显咁样笑。 乜有写过？我小学同埋幼稚园都有写啊。 吓， 但我哋中学嗰啲，我哋中学嗰啲纪念册系一张纸， 系， 然后就咁派俾人。 哦， 咁我哋嘅目的后面系为咗 贴水饼 嘅， 喂， 唔系系为咗贴相，贴相。咁但系我成间中学啲人都系咁样派嘅。 同埋你哋亦都成长嘅年代有社交平台啦，其实根本就唔会失散，因为旧时 真啊， 纪念册呢一样嘢就系 留低个以前咧最惨就 留个联络， 嗰个联络仲有屋企电话， 系啦。 所以你谂下， 我幼稚园嗰、那个嗰、那个咧，其实真系冇一个人再有联络过、 啊、 我有成本仲喺度啊。 哦， 我觉得好， 我就好彩，因为我有啲系幼稚园同学咧，就后屘喺小学嗰度，其实都系有嘅，搵得翻咁样嘅。嗯 系啊， 系啊，都几好啊！我零个系唯一一个升上， 仲有一齐上埋中学，我你谂下， 系嘅，好开心啊！咁呢啲都系集体回忆。不过嚟到一月一号啦，都等我哋各个主持人啊，神光嘅主持人都讲下今年想订立一啲新嘅目标、新嘅期许啦。刚啱就即系喺一个钟头之前，我哋讲啊要执张台咁样，咁嗰啲一定唔系今年属于2024年啊，孔奕璇啊、白元浩同埋阿 O 嘅呢个伟大嘅蓝图啦。 因为几个钟都已经做完啦，嗰啲 系啦。咁啊，究竟个伟大航道啊，边个位先系个 one piece 位咧？属于2024年，船仔你想做咩 啊？俾你讲先。 我咧就有个宏愿嘅， 系 希望我可以开始做下运动。 哦。系喎，呢、這个真系要喎，连光 B 都顶佢唔住喎，呢、這个 光 B 叫佢打乒乓波， 系咯， 系 不过光 B 真系讲得太大，佢揾陈展鹏， 陈展鹏佢前攻 边度够胆同佢打啊？呢、這个真系唔敢。其实真系咪后我先静静地话俾大家听，虽然讲啊嘛喺咪嘅都唔系静静地啦，佢咧其实都攞咗我哋电话，哇！知啊，陈展鹏嘅就嗌你哋啊，我个心系惊， 冇玩下啫，技术切磋啫， 我就 你想做咩运动？做翻嗰啲瑜伽咯，好似识你 嘅时候，都话做完晨光都去 系会做瑜伽嘅、 啊， 曾经有期 度又话讲到自己好神心，又话会成嘅，我都忍唔住， 我都忘记咗系佢以前有玩过瑜伽噶。 既然你讲开做运动，我先俾少少压力。 因为真系自从咧嗰个 plan 完咗咧，我就真系完咗咯、啊，我就冇再做瑜伽啦。 你自己屋企有冇拉筋啊？瑜伽式嗰啲咧？ 我有突然间会 咩 猫背嗰啲咩？会做一两下咁样咯。 咁嗰啲拉筋啫，未去到瑜伽。 唔系，咁都有做。下狗式嗰啲嘅，即系都有嘅，系啦，我都有做。 我识猫背已经好叻噶啦，自己。 我都有识少少嘅咁样。 今年推翻呢个计划咯，即系推行翻 做运动、 啊，希望可以做到三日咯。 好啊，做得好、啊。 我已经 set 埋星期一。啊，唔系星期二、星期三同星期六。如果唔系咧，我觉得我一定会唔做嘅。 头先咧，我哋都有话过，如果你想喺自己新年嘅时候咧，可以做到自己嘅目标嘅话，你揾啲朋辈，揾啲朋辈一齐帮手。譬如你咁嗱，我最多咁啦。我做运动嘅时候，我约你。 咁唔好，你嗰啲就太 intensive 啦。 唔系咁样嘅， 你太劲啦。 你试下跟小白玩一两次，可能你变咗劲人啦。 系啊， 佢嗰啲跑山，我连地下平地嗰啲都唔好掂。 喺个山上面弹下弹下嘅咋。 我唔信。 你不如嗱，你就系咁样啦。你都已经封咗自己嗰条路啦。咁你2024点会进步呢？你应该试一次先。试一试、真系唔得嘅先嚟同我讲。 如果可唔可以约埋你只狗一齐啊？ 可以， 可以， 可能到时你只狗都跑得再比船仔快 咁。佢应该快过我嘅一定。 咁点搞咧？咁样如果系 冇咁咪喺前面等佢咯。 冇比较嘅，冇比较， 冇比较冇伤害。 最紧要就系一开始咧，万事起头难。你试咗第一次，可能之后就会 OK 咧。 同埋有佢只狗陪住我，应该一个感觉系再开心啲嘅。系啦，就好过净系得小白咁样。 希望只狗会理你啦。 佢唔止啊，佢有一大班人噶嘛，唔系净系小白一个人 跑 啊 嘛。 系啊。哇，咁哦，都啱都啱。 不过约佢未必 可 以约好多，因为我惊我成班朋友就等佢一个就唔好意思。可能开头嘅时候真系人少少练咗佢先， 系唔紧要，唔紧要，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肯做已经好好噶啦，系啊。 一于咁样， 我都系最记得一开始。 我就同你上一次九龙坑山先。 系啊，又或者做翻瑜伽咯，系啊，做翻瑜伽都好啊，系咪啊？可以 算啦，我都系做瑜伽啦，谂 做翻瑜伽啦，报翻啲课程啊。小白咧，你谂住2024嘅目标系咩啊？ 2024咧就希望除咗晨光可以再继续咧服务更加多嘅市民之外啦，呢个就一定噶啦。咁自己亦都希望喺工作上面再试多啲唔同嘢， 系 啦，试多啲唔同嘅配搭，一啲未试过嘅范畴。咁如果系又 OK 嘅，咁我觉得。都几好啊， 系 咪、 啊？即系做下啲飲食业界都几开心。其实我觉得都系叫做B2C 都有嚟紧，都有啲新嘅景象嘅。即系头先扣翻八点钟讲嗰个题讲，即系虽然话消费降级，但系超市入边买嘢或者大家网购嘅能力值系依然有嘅，依然喺度嘅。咁都我自己个人嚟讲都睇好呢个市场。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咁市场一定可以供应到俾我哋想做嘅嘢嘅。 系啊，最紧要系大家咩啊贪快啊嘛。贪快最紧要攞啲热水淋一淋佢就食得啦，几简单啦， 又好食又方便， 好食我未试过，我纯粹觉得方便啫。 系啊， 咁又唔好讲得太好食嘅，普通好食啦，系咁意。好啦，我就今年会去好多个旅行嘅，我今年系2024年， 系你都预告咗噶咯， 逆马星云，我应该会飞十次嘅， 十次， 会飞十次嘅，长长短短都有啦，咁所以到时就辛苦小白啊、船仔去， 唔系啊，今年其实我都飞得多过上年嘅会， 系啊。系啊， 咦？咁我又飞先， 你 又飞，你 唔好啦，你留翻喺度做运动啊嘛。 咁唔系，我一路我就去其他地方做运动。 好啊，好啊， 系咪先？ 好啊，好，唔紧要。咁啊，大家都其实放假吸收啲好嘅事物，或者吸取啲好嘅灵感翻嚟，都系节目。话福气啦，或者听众朋友嘅福气嚟嘅，你唔想日日都系主持人攞住啲香港发生嘅人和事同大家分享，可能即系我哋都想分享一下，喂世界各地嘅嘢发生系点啊，咁都想 update 下，即系始终我哋一个资讯性嘅节目啦，都有个世界观喺度嘅，咁啊唔好咁狭隘，净系睇住成个香港发生嘅嘢。 我哋视野好国际噶吓， 系啊，咁所以啊十月咯，十月会读个 MBA 啦，咁呢个都系今年想读翻书。 咁就即係想进修下囉、嗯。你都知人到咗一定年纪都要啲子弹唔够用呀，係时候要上返啲、上返啲子弹。上返 呢样嘢。 冇啊，射到七七八八啦啲子弹係啊，得返一两粒唔係好够齐。咁上下啲子弹啦、啊。希望呢啲所有嘢都愿望成真啦、啊。欸，其实听众朋友呢就揀咗隻歌㗎喎、 啊。係啊，就係周华健嘅朋友啊。 嗯、朋友咁样㗎嘛，係咪 呢个系谭咏麟先生嘅 阿伦嘅，你嗰个系佢呢个系朋友一生一次走咁样 啊，系啊， 类似系咁，我哋一齐听下歌啦。 我唱得差啫， 系可能。奇怪嘅事发生，究竟个 intro 有几多咧？出嚟未咧？ 出嚟嚟，出紧， 出紧，出紧，出紧，系。 我寻晚去咗 countdown 嘅佢， 好， 所以慢慢咗。 深情，一杯酒。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咁我原本都已經準備曬噶啦。不過突然之間有個人咧就行出嚟就話：，喂，我今日想小試牛刀。嗱，呢句我加嘅。佢話：我想咧分享一下呢一個咁樣。好，我就交個圖鑑俾你。 嚟啊嚟啊！ 誒，就係我啦，船仔。 冇錯啦。 誒。2024年啊嘛，梗系试下啲新嘢啦。 啱啊！ 不过咧，饮食图鉴除咗系教大家煮嘢食，都会带大家睇有啲咩新奇嘅菜式。 冇错啦，所以我哋咧，我初头咧定立呢个叫饮食图鉴嘅时候咧。就係俾到後門自己嘅，唔好淨係講 recipe。 有陣時試下新嘢都係 啊，睇啲新嘢啊，有關於食嘅或者煮法啊，甚至乎啲器具各樣嘢都可以喺呢度出現嘅。 啱啊， 係啊，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平時有個小習慣嘅，就係、是、如果即係唔係好開心或者無無聊聊嘅時候咧，係好中意去 coffee shop 飲杯咖啡嘅。 我真係唔知喎、啊。啊、你而家讲我先知道啊！ 哦，原来系咁啊！ 系啊， 我仲以为我之前都讲过几次。 咁即系代表我喺 coffee shop 见到你嘅，即系代表你嗰日有啲嘢。 系啊，可能要做下功课啊，心情就好郁闷啊，见到啲功课。 哦， 系啦，咁样。咁所以咧，有时候我都会留意多啲唔同即系咖啡室啦，无论系香港或者系其他地区啊，其他国家咧都会再睇下嘅。嗱、 嗯， 不过呢一个咧就真系嚟自一个哇，我觉得相当之有趣，系嚟自于一个上海嘅 coffee shop 啊。 哦， 佢就推出咗一个。我睇到咧系十分之想尝试嘅，就系、是、一个叫青椒拿拿铁、 哦， 青椒拿铁 过啊呢、這个 系啊， 真系好古怪喎、啊！依家老老实实，依家、 啊、 即系整到嗰啲拿铁咧，有成嚿青椒咁样，烘咗、 啊、 好似成个打边炉定系煮嘢食咁样。 佢用青真青椒去入边装咗， 系咯、啊？听船仔讲多啲先吓。 系啦、啊，嗱、啊，我解释下，就系、是、佢一个青椒啦、啊，然后中间就挖晒嗰啲籽啊。 其实个青椒咧本身咧，佢哋都已经系要精挑细选。青椒咧，如果熟得滞咧，淋啊，淋嘅话咧、 哦， 你装唔到啲辣梯， 你又 好快脆就咩冇咯， 有啲怪。老实，你已经去到咧，将嗰啲酱香型嗰啲嘢加落啲辣梯嗰度咧。 我几相信咧，佢呢个 concept 咧，呢一个尝试咧，系源自呢个菠萝海鲜炒饭。 喂，咁菠萝海鲜炒饭好似正常好多啊。 喂，咁你同一个 concept， 你嗱。我菠萝唔装炒，啊菠萝装炒饭，咁你咪青椒咪装其他嘢咯。 好地地一个青椒，搞啲咁嘅咖啡，我都好中意饮咖啡，你见我日日都饮啦，杯不离手，咁我都完全接受唔到。你谂下件事有几咁尴尬咧？ 唔系啊，咁仲有呢一个咖啡味同牛奶味啊嘛，同、青椒味其实都可能系意外地夹嘅咧。 你觉得？ 我想试啊， 我都想试， 唔系噶，都唔贵，9.9人民币啫。 佢有冇讲到佢大概嗰个整法系咪真系挖空咗个青椒，跟住就咁倒啲咖啡落去噶？ 佢就咁 show 出嚟就系咯。 吓、 啊，即系 咁 倒奶落去啊！ 我自己屋企都试下啦。嗱，我又有咖啡机，咁攞个青椒刮窿佢，跟住揿个掣咁啊。 嗱，我讲下成个过程啊，就系佢挖空咗个青椒啦，摆喺一个透明嘅塑胶杯上面，之后再倒咖啡加牛奶混合。最后尾咧拉埋花，有拉花嘅过程噶。 咁我屋企我冇得拉花啦，我唔识啦。 佢哋话成个口感咧，即系啲客人话系好奇妙。 哦，咁佢嗰个青椒系放喺个玻璃杯入边嘅， 摆喺个胶杯入边咯。 奇妙咧系一个点嘅形容词咧？如果喺饮食节目入边， 系、 我觉得都系 好有趣， 系啊，相 当 有趣。 啊，呢杯嘢好有趣， 系啊。 咁你已经可以定义到呢杯嘢嘅。 上几个年代嗰啲啊，撞鬼咯，咁样搞嘅啲后生咁。 唔系啊，真系好多人买，过千人买， 新花款啊嘛。 系，我都想试，或者我其实我真可以试下自己整。 系啊， 试下自己整。 喂，我转头去街市，其实我真系去街市，我不如试下整一个。 可以啊，嗱，你一于话翻俾我哋听系好唔好饮啊？ 系咯，我将呢个菠萝海鲜炒饭都可以整呢个菠萝海鲜炒意粉添，其实。 咦，其实都、OK、 其实都系一样嘢啫嘛。 好新啊，今年果然是新年啊。 我的享乐时代。 昨日咧就除夕倒数啦，船仔我咧都非常之好彩咧，系参加咗港台嘅除夕倒数嘅。 你又好啦， 外景小队、 得到佢哋嘅钦点。 哎呀，唔好咁讲，系多谢佢哋俾个机会我，因为咧，哇，我对上一次真系出去尖沙咀海旁睇烟花咧，系讲紧中午咯。 哇，都若干年前咯， 即系若干年前，仲要系逼 好逼啦、啊。 今次咧，你有铁马围住你喎，系嘛？你唔使逼得咁辛苦、 啊。系啊，好舒服、啊。 但我见你嗰个企位都特登高咗，都几多噶、 啊？ 系方便 take shot 啦、啊，定系因为本身个身高问题啊？ 嗯，两样都有啲啦。咁、哦、我觉得方便 take shot 呢一个更加重要啦。咁、那个 shot 梗系要靓噶嘛，佢都要 take 高啲个烟花。哇，真系、啊、我哋嗰个位咧系。 哦唔怪之你话头 set 到咁高啦，容易啲睇啊！ 系啊，大家可以除咗注意我个头之外，都可以注意下我头上嘅烟花啦。 系啦、啊，筷子姊妹花咁嘅发型噶嘛，哦、你系 咁啊？琴日都开工开到几多点啊？船仔咁 ，Michael 哥你忍唔住笑，Michael 知咩筷子姊妹花啦？ 你讲啲比喻， 系啊， 船仔 都系咁样噶，佢个头 都唔知咩系筷子姊妹花，即系好似阿心一族入边。 我就唯有扮唔知啦。 系啦，个妈咪系啦， 即系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妈咪阿心一族。 寻日开工开到我差唔多一点先走到咯。 咁夜啊？ 唔系，因为真太多人啦、嗯，你要等啲人潮散啊咁、嗯、样。但系我想，我寻日个烟花系真系我睇过咁多年嚟最好睇。 广过加码再加码呢、啊這个。 系啊，真系好，因为佢系成千三米嘅阔度，12分钟，所以真 系 好睇。 唔系你讲系最有 晒 稿 啊， 系你。背晒稿啊，最有说服力噶啦！呢一样嘢系，仲有啲咩亮点啊？琴日烟花， 你有好多亮点喺个稿嗰度，你仲记得？讲 嘅亮点咧，我个稿入边其实系冇呢啲亮点嘅，系啊，我自己揾资料啊。 咁、哦、你真系好有心机喎、 啊！系啦，多谢你，我有接受啦，系啦。我自己觉得寻日最出色系，因为我觉得佢嗰啲金色嘅烟花咧，佢、真系散落嚟嗰下咧，好似啲金银，系啊，真系好靓。 仙女散 花 系一句咩啊？就大家发财， 系发财好， 系咯， 系大家。 系啊，发财！咁同埋寻日咧个气氛系非常之好啊，真系哇三点几，我嗰日去到好似系三点几，已经有一堆人系下昼三点几，已经有一堆人系坐定定喺度咧。 咁梗系啦， 即系其实都几夸张嗬，三点几等到夜晚黑十一点几、十二点先。 其实我最担心就系你咁早已经去霸位咧，即系洗手间个问题系点处理咧？ 哇！我 寻 日咧就女厕嗰度咧系要攞筹嘅，我排咗半个钟头。 但系嗰啲系临时厕所嚟。 文化中心 入边， 系即系太多人啦，地下嗰度，咁佢要攞筹去到最后系、就话排攞筹去上面嗰层厕所咁样，即 系 真 系 好多人 体验嚟嘅。 系啊，我觉得系真系开心嘅，始终一班 crew 啦，然后睇到个咁出色 嘅 烟 花 啦，亦都希望大家神光嘅观众、听众们， 香港 啲烟 花越放越靓。